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6:00至到7:00嘅直播室，有 Kitty 崔杰同喺度嘅。大家早晨啊！哇，好耐咧冇翻过呢一个时间啊。不过我相信咧，呢一个咁早嘅时间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已经准备紧工作啦。因为头先其实搭车翻嚟嘅时候咧，搞低咗车窗咁啊，一路沿途咧其实闻到一啲工作嘅气味啊。乜嘢为之工作嘅气味呢？就系、是、譬如经过某一啲嘅铺头咧，都闻到焗紧面包啊，有一啲嘅油烟味等等啊。咁我谂相信做厨房嘅朋友咧，可能朝头早咧，即系要特别早啲起身去预备工作啊，辛勤嘅工作又要展开啦。咁所以希望咧，今朝早 Kitty 可以喺呢度咧，为各位翻工嘅朋友打打气。嗱，今日日子咧嚟到4月4日星期一啦，时间咧系6:10，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天是儿童节，直播室没有儿童，有杰童在这里。 晨光每日一格， 晨光每日一格咧，我知道小白平时咧都会揾一啲格言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我咧都揾咗一句，老舍话斋：一辈子很短，要么有趣，要么老去。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咁有啲人就会话：哎，就算有唔有趣，你都老去噶啦。啱，不过咧，如果个人有趣咧，我相信老去嘅感觉或者速度咧，相对是慢啲嘅。啊，仲有一样嘢系可以保持年轻，就是你活得有趣，你心境就会年轻咯。同大家讲多次早晨，时间系6:11。 烦忧苦恼 ，no， 未退一步。过低压槽，头顶秃鹰可跳舞，桥底废物能大造，蓝天碧海钱也买不到，太美好。你今天伤心吗？变衫衫板好吗？去吹吹海风吧。咁巧我今天伤心吗？变沙滩波好吗？若太阳同美腿等你啦。你今天伤心吗？变朱古力好吗？肚腩仔萎缩吧，为我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摊开有地图，微笑通道，零团费的旅途，牙齿走粒请报到，严苦怕辣无味道，人生即使分数求不到也当宝。你今天伤心吗？变手山板好吗？去吹吹海风吧。咁巧我今天伤心吗？太阳同美腿等你啦，你今天伤心吗？变朱古力好吗？肚腩仔萎缩吧，为我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噶。没幻想，伤心者可以跟我唱，当笑着当小飞象，自由配搭是始终奖。变 UFO 变三轮车变飞机至海拔，各位变小星星变手拖手， 变两份拳套都不算差，变支画笔好吗？变支单反好吗？变苦难冒险吧，各位变开心果好吗？变波板糖好吗？变舌头融化芒果雪吧，你今天伤心吗？我今天伤心吗？变是打滑不打，为我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我们伤心不再害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估就系揾啲方法令自己开心，做啲自己觉得开心嘅嘢，好似佢咁啊！佢话做呢首歌纯粹系自嗨过瘾，佢系吴业坤，伤心到变形。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踏入春天这种湿湿立立的时候，其实呢蚊虫真是特别容易滋生的。最近上网就看到很多网民都大呻自己周身都是蚊眼，连手手脚脚脚板底都不放过。不过原来未必是蚊咬你的。有一种细细只黑色的小飞行生物叫做虻。一般来讲被虻咬完之后，其实呢就冇比蚊咬咁痕嘅。而且红肿处亦都相对轻微细粒啲，而且会较快消退。由于虻好多时都系集体活动，所以好多时都会出现十几啖甚至乎系几十啖俾虻咬嘅情况啊。有滅虫专家就话啦，虻好鍾意啦喺一啲湿润嘅泥土上面产卵。特别是含有大量腐烂植物的土壤，虻成虫通常都在滋生地附近大概100米的范围内活动，所以虻很少在室内咬人的。而且虻很喜欢低飞，飞行速度亦都慢过蚊，主要会在有泥土的地方出现，所以在屋企并不常见的，只有雌性的虻成虫才会咬人的，因为它要吸收额外的营养来到刺激卵子的发育，而它们通常都在日间和接近日出或者黄昏的时候是最活跃的。雌性的虻口气短小，没办法刺穿衣服来到咬人，很多时候都是袭击手、手臂、脚等等外露出来的位置。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比较烦蚊或者野蚊，坊间亦都有讲过某啲血型嘅人呢係特别惹蚊㗎。不过消委会亦都曾经喺驱蚊产品测试当中解释，其实易受蚊叮虫咬嘅原因不一而足㗎。唔少研究都认为可能係同体味，特别係身体排出乳酸或者尿酸有关系㗎。每个人嘅皮肤上面都有数以万计嘅微生物菌，而遗传、飲食習慣、居住地方同埋周围环境等等，都会影响皮肤微生物群嘅组合，以致到大家发出嘅体味都会有所不同噶。另外，消委会亦都话，其实有意见认为个别人士呼出嘅二氧化碳浓度同埋体温系比较高嘅。呼吸嘅时候，我哋会呼出二氧化碳，而当我哋进行活动嘅时候，可能咧就会排出较多嘅二氧化碳啦。啲蚊就可以探测到环境当中嘅二氧化碳量，所以当二氧化碳增加嘅时候，佢哋就会洞悉到有人喺附近㗎啦。至于比较大汗嘅人士，呼出二氧化碳浓度高或者係体温较高嘅人士，好似係孕妇啊或者係啱啱做完运动嘅人呢，就会特别惹蚊啦。所以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做足防蚊措施， 以免被蚊叮啊。咁到底有啲乜嘢方法可以防蚊呢？第一，可以考虑安装蚊网。若果情况严重嘅话，就可以考虑安装一毫米乘一毫米嘅蚊网，阻挡蚊虫入屋啦。第二，就是用电蚊拍拍蚊啊。其次，亦都可以试下一啲天然嘅产品嚟到驱蚊嘅，例如系驱蚊香薰，又或者系香薰味嘅精油都可以噶。最后就要尽量减少屋内嘅杂物，因为昆虫都系中意潮湿嘅环境，特别需要减少衣服嘅数量，否则咧就好容易为蚊提供咗藏身嘅地方噶啦。亦都要试下多啲着浅色嘅衫裤，若然衫裤可以遮盖到手脚皮肤外露嘅地方，咁蚊虫就少啲机会可以咬到你啦。听完今朝嘅 tips， 我都希望大家今个春天夏天唔会再俾蚊咬，搞到自己一笪笪红色啦。因为俾蚊虫咬完之后嗰种感觉啊，真系痕到入心噶。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irl,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I'ma take the whole what you got.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热话，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讨论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试过相关的经历。 咁有网民咧就喺呢个社交平台嗰度贴文啦，佢就话自己个朋友咧洗个咖啡壶嘅时候，唔小心将只手卡咗喺个咖啡壶里面，无法动弹啊！嗱，佢有图有真相嘅，只手真系卡咗喺一个玻璃嘅咖啡壶里边。咁可能你会话，咁咪打烂个咖啡壶咯？但系佢话个咖啡壶系限量版，又唔舍得咁样整烂佢，于是乎咧就贴咗上网向网民求助，到底有啲咩方法呢？嗱，我相信咧唔少人喺洗咖啡壶啊，洗一啲咧即系有深度嘅器皿嘅时候，可能都会试过唔小心卡住咗只手喺里边嘅。咁佢话咧，即系根据呢一个网民啊吓，佢话试过浸热水，正所谓冷缩热胀啊嘛，咁啊希望咧即系嗰个玻璃会即系胀，咁只手咪可以拎翻出嚟咯。通常咧，我哋譬如开嗰啲玻璃樽咧，一开头买翻嚟新啊，嗰啲果酱啊、辣椒油啊咁样开唔到咧，都会用呢个浸热水嘅方法噶嘛。咁但系佢话唔得啊，因为只手喺里边咧，嗰、那个玻璃又全热，咁只手顶唔顺啊。咁点算？你有冇办法？有冇办法提供？嗱，咁咧网民好好嘅，除咗食花生之外咧，都梗系有啲建议噶。咁有人咧就建议，不如倒啲油，又或者系洗洁精落去，好似润滑剂咁，等只手咧嘟咁样就嘟翻出嚟啊！咁亦都有人咧提议话，将只手举起，咁举起只手咧，等啲血咧回流翻，咁只手咪冇咁肿咯，你个人又咁紧张啦。咁跟住咧，先再用其他方法，譬如用油啊、洗洁精啊咁样，可能得、啊。嗱，咁当然有啲咧就搞笑噶啦，试下吓吓佢啊，吓吓只手啊，可能佢吓到缩，会伸得翻出嚟咧。嗱，好明显呢个就系有趣啦，系咪？嗱，不过咧呢个贴文到到最后咧，佢就冇讲到佢用咩方法只手出唔出得翻嚟。咁但系咧就令到我谂翻起细个一啲经历啊。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好中意即系啲小朋友咧戴玉额噶。咁细个梗系唔知点解要戴只玉额喺度啦。咁阿妈就话定惊啊，可能佢觉得我好惊啩，成日都。咁戴玉额嗰个过程咧。又是即是好深好深感受的。一嘟入去的时候呢，哇好痛啊。好啦，到你慢慢长大啦，开始肥啦，或者嗰啲骨长粗啦，要嘟返嗰隻肉额出嚟呢，又是一个好痛苦嘅过程。又要查嗰啲即係洗手剂啊，总之起晒泡咁样，即係滑嘟嘟咁样褪返佢出嚟。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屋企人会话入得就出得噶啦。但系大个发现，梗系唔系咁啦。如果入得又出得嘅，点会咁多时候发生呢啲卡住咗出唔翻嚟嘅情况啊？嗱，咁所以咧，我觉得安全起见咧，大家做所有嘢都要预松少少，入咗出唔翻嚟，好惨噶嘛。 Was a handyman. He could handle anything. He was my granddad. He grew his own food and he could fix his own car. I watched it all happen in our backyard. He'd reinvent the part to fix a broken home.He'd restore the heart. Well, I wish I was a fixer. I would fix you up inside. I would build you a town if the world fell down. I wish I was that guy. Well, if Frank D. Fixer were alive today,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就唔系白元浩打电话出去，而系 Kitty 打电话出去，打俾钟哥。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 ，Kitty。 系起咗身啊嘛。 啊，当然起咗啦，出嚟添啦。 系咁啊？点啊？今日系咪天朗气清啊？到我见今日非常干燥、啊。 系啊，干燥我就未系好肯定。 未 feel 到， 未 feel 到天朗气清就肯定，因为太阳已经照入屋添啊。 哦，正、哦。 今日应该都系比较和暖啦。我阵间出去嘅时候啦、啊，你阵间晏啲打俾阿今日阿 O 做天气先生啊嘛。 系系。 咁佢就会话俾你听系点样啊？ 系。 咁都问问你啦。 系咩啊？我话系啊，今日你都预测准确啊，大概都去到25度嘅日间最高气温。 咩啊？就话我听嗰、那个天文台预告系咩啊嘛？呢、這个礼拜又开始回暖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冬天就已经走咗，啊唔系秋天已经又走咗。 系啦、啊，不过啲日夜温差大，大家都小心啲啦，保重身体啦。 系啊，系啊。喂，我想问你咧，你会唔会准时起身啊？嗱，你瞓觉一定系校个闹钟噶啦，要。 嗯嗯。 咁如果瞓过笼就大件事啦，亦都好多人试过啦，相信。哎呀，瞓过笼啊咁样。你有冇试过？在闹钟响之前无端端自己起咗身。 会啊，但是又不算话好准，即是未必是譬如我教六点，咁我未必真係六点起身，我可能五点半咁样会醒一醒咯，或者五点三咁样会醒一醒咯、嗯嗯。即尤其是譬如今日咁样我突然之间係会比平时早咗嘅，咁一定会、即係心挂挂咁样啦，咁我四点几就已经醒咗㗎啦，咁。 哦，即系好似秋季大旅行咁样啊，无端端第二日有啲紧要嘢做，成晚瞓唔着咁样啊。 两种心情啦， 咁如果你系常规地，譬如你六点钟起身吓，常规地六点钟起身， 嗯， 咁如果突然之间有一日你三点钟扎醒咗，你会点样做咧？ 瞓翻咯， 即刻瞓翻。 咁梗系啦。 如果四点钟起身咧，嗱，你瞓翻随时真会瞓过笼噶，因为两个钟头或者个零钟头咧。你会好大件事噶嘛？你一挨低再瞓翻，瞓过笼嘅机率系高好多 的。咦？咁我又好少遇到呢个问题，因为我通常闹钟一响咧就醒噶啦，即系我好少话响完之后又揿熄佢又赖床咁样嘅。咁所以就算咧，我比起闹钟前三个字醒咗咧，我都会继续瞓到最后一秒。 咁你真系极品啊！ 系极品啊！我系即系几时都即刻瞓得着嘅，系啦。 但我唔得啊！吓，因为如果咧喺大约两至三个钟头嘅偏差咧，即系如果早咗起身咧，我一定唔敢瞓翻。 咁你咪嘥咗咯！即系本身你谂住瞓八个钟好精神，咁突然之间你变瞓得五个钟、六个钟咁样咯。 就系呢一个处理啦。到底起咗身嗰三个钟头，你我唔敢瞓翻啊嘛，咁系嘥咗三个钟头嘅睡眠时间啦、 嗯， 还是我赚咗三个钟头嘅工作时间？ 系，唔系咁你瞓翻晏觉咪抵翻咯？ 冇瞓晏觉嘅习惯噶嘛。我个琴就系啱啱之前即系啱啱凌晨嘅三点钟， 即系啱啱啊，即系头先啊， 头先 三点醒咗， 教闹钟五点半噶嘛， 系， 咁我咧就。两点半钟起一阵、嗯，我琴晚咧都做咗，我琴晚十一点咁上下我瞓咗觉， 系， 咁跟住咧两点半钟起一阵，大件事啊，咁点算咧？我又唔敢瞓翻，我惊我一瞓咧五点半闹钟响咧，我一定唔会起身，咁点算咧？咁我个心喺张床度啰啰挛，起身咧定唔起身？起身又唔起身？咁终于最后决定都系起身， 嗯，咁有咩做啊？ 咁琴晚咧就睇咗一套电影啦， 系。 咁跟住寫咗少少稿啦， 嗯， 咁然之后呢就喺度开始睇住个太阳出嚟，跟住冇耐呢都系时候呢好似正正常常五点半啦嘛， 嗯嗯， 咁跟住就洗埋头啊洗面啊 ,kitty clack 咁样，咁而家就可以准备慢慢就出门口啦。 吓、啊、咁会唔会攰㗎？即系比起你平时预计嘅休息时间短咗喎、 啊。而家呢就唔会攰。因为起身冇耐嘛，都系三个零钟头嘅时间，系阵间翻 你翻到嚟就开始攰啦， 咁爆啦，可能即刻翻到嚟嘅时候， 系 你哋讲啊，你哋咗啊，跟住我就慢慢做下，我就瞓咗都唔定嘅。 喂，但系你其实你可以试下对自己有信心啊？点解你觉得自己瞓翻会即系个闹钟唔响啫？即系唔系个闹钟唔响，系个闹钟响你唔醒啫？ 嗱，呢个就系一个选择问题。 啊， 咁好多时咧就会觉得，喂，如果你瞓过笼， 嗯， 抵打啦，即係哎呀瞓過龍，因為累到好多人㗎嘛。咁但係如果你醒咗嘅時候，咁就係究竟我瞓返定還是係唔瞓。其實如果你瞓返嘅話，嗰短短嘅個零兩個鐘啊，當係其實你都好難進入深層睡眠，嗰、那個睡眠質素唔一定係好。咁、反而呢，如果你醒咗之後，我成日都話你啱啱起身做嘢嗰三個兩三個鐘頭呢，其实就是那个效率最高的时候。 是最吸收的，那时候我都记得我妈说一起身呢、就读书读得最入脑的了。是啊， 那所以究竟你是利用那两个零钟头做一些不是那么好质素的东 西， 定还是用那两个钟头做一些很好质素的东西。那这个习惯呢就是我这几年培养出来的。 哦、 那与其都是睡都是睡不返好的、 那 不如不睡啦。咁做一啲我可能做得更起劲嘅嘢，咁就好过。如果调翻就系我瞓得唔冧，成日都又系心个关系，我两个零钟头我又要起翻身， 跟住中间又起几次身咁样， 系啦，咁啊做大件事咁。咁倒不如不如直头起身。咁今日可能搵个时间晏昼，如果有时间咪恰翻个零钟补一补咁样就 完。嗯，哦，咁都 OK 嘅，即系呢个都自己了解自己个身体啦，个人选择啦，同埋之前都有提过咧，喺韩国咧，而家有好多年轻人都兴即系做早起一族啊嘛，即系佢哋特登系会想朝头早五六点嘅时候就起身，明明冇特别嘢话要翻工啊定系点嘅，咁佢哋就想喺朝头早嘅呢段时间咧做一啲有叫做有建设性的东西啦，系啦，即系生产力高的东西啦，咁叫做好好咁 enjoy 佢自己的一天咯，咁希望今个礼拜大家都即系今日星期一啦吓，有个好的开始。唔该晒钟哥，转头见。 好。 晨光百科。 一朝早起身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个习惯，就系冲凉、洗头先至翻工出门口呢？今日揾到个百科咧，就同头发有关噶啦。喺古埃及啊，啲人咧每一日都会清理自己嘅毛发啦、体毛啦，佢会掹晒自己嘅眼眉毛、头发等等呢啲体毛。咁而男人呢，就只係会服丧期呢先至俾佢哋暂时呢係停止修剪胡须嘅啫。即係换句话讲，正常嘅日子呢，佢哋都係每一日都要清理嘅。係点解呢？就係、是、因为佢哋会觉得当时即係地方又熱啦，呢啲毛发呢容易藏污垢啦。亦都觉得呢毛发係可耻嘅。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去除自己嘅体毛啦，一日咧都会冲好多次凉添。咁但系咧，你就会话唔系，我喺啲画嗰度咧见到啲古埃及人啲头发好靓噶，我咁嗰啲系假噶咯。取而代之，当然就有假发啊、假胡须嘅出现啦。咁佢哋亦都中意用头巾嘅。咁而上流阶层嘅假发就系由真发去到造成噶啦。咁如果你话冇咁有钱嘅嗰啲假发咧，都系用呢个植物纤维制成嘅，一般仲会有香味添，而且咧仲会喺呢一啲假发上面咧染下颜色啊，甚至戴一啲嘅头饰。咁所以咧喺一啲古画啊或者一啲器皿嘅图案上面，你会见到啊啲古埃及人啲头发都几靓几百变嘅，甚至有啲辫仔嘅。不过后来你会发现呢啲全部都系假噶。即是说假发在很耐很耐很耐之前已经出现的了。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志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位屈个浅谁教我这么 发诅咒，慢慢听思绪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梦想左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都不出头，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对我一点不舍，每次痛的心声 break in my heart。 嗯，佢都有一把好靓嘅秀发，跳起舞上嚟仲飘下飘下添，佢系 Yumi 中游美，听紧有佢嘅呢首派台歌曲叫做 Break My Heart。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朝阳 KOL 入边啊，电话旁边咧拨通咗 ID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啊，图。 喂，早晨，小白。 科技啊，一日千里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喂，未来嘅世界会系点样啊？咁我哋都好想咧去到预见得到嘅。其实嗰个未来世界个蓝图咧，喺 IT 世界嚟讲，都已经好似系慢慢浮现出嚟噶咯，系嘛？ 系啦，譬如我哋早前讲过嘅元宇宙啦，咁当然啦，之前有好多嘅节目都提及一啲虚拟嘅世界啦。咁如果真系可以梦想成真嘅话，嗰种感觉都真系令人哋觉得几颠覆嘅。 系啊，咁而家我哋见到喺日常生活入边，就算你现实嘅世界，我哋而家呢个呢一刻嘅现实世界啦，都有啲咧就喺我哋以前细个啊。即係可能我同阿圖都差唔多年代啦，咁啊睇卡通片咧，睇啲動畫都有陣時會見到好多嘢飛嚟飛去啊，即係利用咗唔單止係地面嘅空間，甚至乎利用咗咧個天空嘅空間去到傳送一啲嘢或者送遞一啲嘢。而家都越嚟越多，我見外國咧都有好多係用一啲無人機咧去到左送右送，好似買書咁樣，買書你已經可以喺網上面落單。然后咧就某一啲嘅美国嘅州份啦，佢已经系可以用无人机直接送去，可能几个钟就已经送到去你屋企门口啦咁样，跟住摆低件包裹咁啊走咗啦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喺香港我就成日谂未必可以咁快做得到啦，因为我哋咧本身嗰个城市嘅结构就系高楼大厦多，咁啊唔似得人哋嗰啲平房啊 house 啊嗰啲咁多可以放喺个。个 mailbox 嗰个邮箱隔篱咁有型啦，咁我哋唔得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嘅系咪大趋势，即系未来世界都会用呢一个无人机？而家嗰个去向又点样咧？无人机？ 你有冇留意啦？咁早前大陆都有播放一啲嘅情况嘅，就系佢哋透过无人机送货啦。除此之外咧，甚至涉及到外卖啊。 诶、欸，送货我都可能略有所闻。外卖我真系冇留意，有冇话喺你记唔记得大陆边个省啊，边个地，大概边个地方啊？ 有印象应该就系北京，通常都系首都或者上海咧做啲试点嘅。 系啦， 咁所以咧佢哋好劲嘅，好似系上海，咁咧就透过无人机咧，咁就将一啲热辣辣嘅外卖咧送到去嘅用户手上。 诶、欸，咁好犀利，咁佢哋送嗰个 target 咧系平房啊，定还是其实因为上海都有好多高楼大厦。定系嗰啲高楼大厦嗰啲嚟噶，即系我七楼嘅，跟住佢就停喺七楼，然后响阿拉 b o o b o 跟住我就开个窗出去攞叉烧饭咁样，会唔会噶？ 未有咁先进，我见佢测试嘅地方系响个平地上面嘅。 哦，嗱咁都好，咁例如我攞一落楼，咁佢就落楼嘅时候咧，佢就降落俾我，咁我攞个小笼包都得，咁又唔。是辛苦嘅，如果要停埋喺七楼。 咁当然如果真係可以停喺七楼其实都几得意嘅，不过都牵涉到问题啊。不过先讲前面嘅嘢啦，咁如果佢可以喺透过露台嘅地方嗰度可以拍低佢件货或者嗰啲食物，其实你想象下都几新鲜啦，係咪？ 係啊，或者喺屋企个冷气机嗰啲位呢就伸个降落台俾佢。咁可能係三尺乘三尺嘅，咁一塊板可以承載住合法嘅咁樣，就承載住一部無人機咁樣，咁佢就俾高個就係俾佢降落嘅台啦。跟住降落咗之後，我就攞完嘢之後，佢自己飛走，然後我收翻個台。即係第日都可能會係類似呢一類型咁樣嘅去向喎。如果係高樓大廈嘅話， 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啊。跟住之後射入你個窗度添， 係啦，做咩都得噶到時嚇。咁但係而家內地方面其實多唔多用無人機咧？ 我相信都多嘅。咁因為除咗外賣之外咧，咁物流就比較多。因為佢哋有講到有一個特定嘅距離嘅，咁好似係講緊10公里嘅範圍內嘅，好似有都有。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傳送一來啦，佢傳送有啲限制啦，同埋佢亦都受到一啲嘅环境嘅限制嘅，譬如可能落雨打风，咁呢啲就绝对就唔 得啦。咁所以變咗無人機佢依家都繼續去調試，因為佢仲有其他嘅特殊嘅情況需要客。 其實而家無人機嗰個嘅性能咧係發展到咩地步啊？而家 咁首先就先講個重量啦。好似咧去到講緊幾十公斤嘅重量咧，依家都冇問題嘅。咁當然部機就會大好多啦。 係，因為我見到咧而家譬如喺外國方面啦，咁佢嗰啲無人機嘅機種啦，已經咧就好設有成12個摩打嘅。咁你都想象得到啦，喂，12個摩打咁佢都好霹靂靂啦，已經整到，跟住又話可以承載咧就係500磅。咁啊，仲需要咧，就系嗰啲而且咧就更加唔需要嗰啲特别嘅机场啊、充电站，即系简单啲嚟讲，就好容易咧就可以俾翻电佢啊，等佢可以继续飞。佢可以飞成482公里咁远，其实都好犀利噶啦，飞咁远。 系啊，咁当然啦，呢啲都系全靠个电量嘅提供啦。咁就好似你Tesla 咁样啫。咁你系啊，你有足够嘅电池，咁基本上咧都可以解决到距离嘅问题。 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个无人机啊，咁香港睇下几时可以发展得好啲，咁帮我哋送外卖呢都可以送得快啲同埋简单啲。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同通讯软件有关㗎喇。喂，我哋香港人都经常会用嘅其中一个通讯软件就叫做 WhatsApp 啦。佢好似有啲嘅大改革喎，同我哋睇睇又得唔得呢？ 好啊，咁又主要都系关于录音嘅操作啦。咁又譬如系我唔知你有冇发现嘅，就系佢播放录音嘅时候，当你跳出咗个 Apps 嘅时候咧，个录音就会停咗噶啦。 哦，系啊，系啊， 系啦。咁嚟紧个 update 咧，就有机会咧，就将呢啲录音咧，可以继续嘅播放。 哦，即系你更新咗佢软件之后咧，咁你播嗰阵录音，可能你要开翻第二个 App 出嚟做其他嘢咧，个语音佢继续咧就系播放紧嘅，咁啊方便啲啦。 冇错啦。 吓，咁啊办事嘅功能咧就可以更加有效率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咧？ 另外咧就系佢有暂停同埋恢复录音啊，系啦，咁而家嘅操作咧就系你揿实嗰个按钮啦，嗰支咪嘅按钮，咁你跟住之后先至录音嘅， 系啊， 系啦，咁嚟紧咧应该就会系当你揿咗一下之后，佢就开始录，然后佢应该有个暂停嘅掣可以俾你暂停， 系，跟住我又再揿翻嗰个掣咧，佢又再继续可以录落去啦。 冇错啦， 哦，即系唔会几廿个 message 咯，变咗，因为有啲人系噶，佢讲完一句之后谂唔到咧，佢放手跟住 send 咗啦，跟住好啦，佢谂到两句，佢又继续揿落去啦，跟住又唔记得咗啦，跟住又再放手啦，如此类推嘅。咁如果呢一类嘅朋友咧，佢就可以用呢个暂停嘅功能啦，咁就变咗一 track 去到 send 俾人，咁就可以听起上嚟又舒服啲啦。 冇错啦，咁、 嗯、 而且佢当呢个录音 send 之前咧，仲有个功能就系你可以听晒成段录音， 咁 就 OK。先至 send 出街， 哎，好啊，呢、這个 function 好啊，我成日觉得我录完之后咧，就咁 send 出去咧，好似好危险咁啊。 嗯，冇错啊，冇错啊， 系咯， 当然啦，你听得你担心嘅话，通常你会即刻 delete 咗咯。 系咯，咁啊 delete 得快先得噶，有啲人长期开住个 WhatsApp 噶嘛。 系，咁都可以咁都有个时限嘅，咁都可以 delete 到嘅。 系，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吓，仲有冇啲咩特别嘅改革咧？ 有啊，咁啊，其余嗰啲嘅改革咧，你可能就觉得对你嚟讲唔系太重要啦。譬如系一个叫做可视化波浪图啊。 咩嚟噶？呢个系 咪声音嘅波浪咯？将你嘅声音嗰个播放嘅波浪嘅纹路通过佢嘅分析之后就show翻响个幅。在你的 WhatsApp 的 check 上面 的。哦，咁睇嚟做咩？我哋就话做 mixing 有阵时做混音咧，会要睇住嗰啲叫 wave 嗰啲波浪图咧，即系睇下会唔会爆啊，又剩啊。咁但系 WhatsApp 睇嚟都好似冇乜用，会唔会咧？ 所以就可有可无啦。 系咯，得意啲嘅 感官上， 冷静咯，冷静，冷静。好啦，除咗冷静之外，仲有冇佢咧劲啲嘅 function 啊？ 有，你听嘅时候通常而家系正常嘅播放噶嘛，咁佢嚟紧咧就可以有 1.5 倍速同埋两倍速嘅播放功能。 哦，系啊，呢个都有用过，呢个都几得意嘅，可以快啲讲。有阵时啲人讲嘢咧好慢嘅，咁你一揿嘅时候咧，佢讲嘢就快翻啲啦。 仲好长啊，有啲人可能讲。 系啊，系嘅，咁啊想听重点，所以有阵时我自己都比较上少语音，我多数都系文字会比较上多，等大家睇啊或者揾翻嘅时候容易啲。 嗯，我都系咁谂，但系有时候又真系难啲嘅。譬如有啲人真系揸车嘅时候，咁你冇人睇字嘢，俾人真系俾警察捉啊。咁所以听即系听唯有听啦，咁就会比较少啲嘅。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呢啲软件嘅更新之后，有啲咩特别嘅 function 啱自己用咧，今日好好啲善用啲科技啦吓。今日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涛，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好，拜拜。

问边个？梗系问阿 Toby 啦。早晨啊， 早晨啊 ，Kitty。 系啊，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啊？喂，依、這个交通路面上面今日繁繁忙先。 嗱，今朝早咧有架坏车啊，咁先同大家讲啦，就喺沙田路噶，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啦，因为有坏车噶，车龙就排到水泉澳村。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坏车，车龙去到水泉澳村嘅。咁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系正常啦。另外封路方面咧，观塘道就有道路工程，由一阵上昼嘅十一点钟开始，去到下昼嘅四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一段慢线咧，需要封闭嘅，经过咧就要小心。咁今朝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我自己嘅察觉啦，即系我嘅观察嚟讲咧，暂时个路面咧都比起之前几个月之前咧系比较疏通咗啲嘅，系啦，尤其是朝头早咧，因为我嗰个时间咧就比较明显啊，平时如果七点钟左右路面开始就已经唔系塞都多车噶啦嘛，咁但系而家都仲算系比较畅顺嘅，咁啊可能即系同少咗一啲翻学嘅校巴啊等等有关啦，系啊， 系啊，之后就应该当大家复工复课咧，咁就应该会多翻好多车噶啦， 就要预翻松啲咯，系啊， 系啊，咁样，咁不过芭比唔系芭比啦 ，Kitty 嗰啲嘅的士咧就即系的士就冇少到啦，疫情底下都一样有服务啦， 系啊， 咁今日咧我都想同 Kitty 你讲下关于的士呢一样嘢，因为咧有一个新嘅即系将来的士嘅发展咧，有啲令同而家唔同啦。一就系点样咧？嗱，即系而家的士方面咧，你知道就得四个座位啦，或者五个座位啦。咁咧原来咧政府就计划啊，将来咧会即系想有啲的士咧系有六个位噶。 哦，系啊，咁架车咪要大好多咯。 系啦，就会即系个车要大啲啦。咁但系点解会想有六个位咧？就系因为希望咧可以增加的士行业嘅竞争力啊。譬如咧，佢哋喺机场啊或者啲口岸嗰度咧，可以一次车多啲一班人啊，即系有时候可能旅客有六个人嘅咁样，咁可以一次就坐晒啦，咁样 唔使分两架咯，嗬？ 系啊，平时要分两架啊嘛。咁呢个的士嘅时候，可能将来俾大家多啲嘅选择啦。咁除咗六个位之外咧，呢啲六个位嘅的士嗰个嘅设计啦，亦都同埋里面一啲嘅装备啊，会同旧有嘅的士有啲唔同。 系，我估嗱，贴近呢个时代，梗系要有得插电啊，上网啊嗰啲啦，系嘛？ 系啦，你真系醒啊 ，Kitty， 就系要有呢啲啦，要有 WiFi。 你好为难，我叫你赞我，你啱啱，你真系醒啊！ 唔系，我真心嘅，发自内心嘅，因为你真系估中晒啊！ 哦，就系呢两样， 就系啦，有呢啲嘅WiFi 啦。不过咁样，仲有一个嘅，就系咧，佢哋嘅车里面咧要提供 GPS 啦，同埋提供一啲嘅要有行车记录器啦，咁样。咁同埋咧，要亦都要向乘客提供多一样嘢，就系电子支付设备。 哦， 咁啊，将来可以用嗰啲电子嘅装置啦去俾钱啦，咁样。咁咧，另外啦，呢一啲虽然如果的士改咗话有六个位啊，或者设施里面多咗啲 WiFi 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嗰个即系搭车嘅车费会唔会加咗咧？可能大家会担心啦。但系咧就佢同你讲啦，系唔会嘅，一样都系同普通嘅的士一样咁样收费。咁咧就会系同一个划一嘅收费啦。咁但系咧嗰个起标嘅价钱有机会将来都会调整喎。即系而家咪24蚊嘅，政府就建议或者应该系咁讲，个业界咧就建议啊，将来可能会加到30蚊起标， 系、 咁就会系即系大家搭的士嘅时候就要俾30蚊啦， 系要谂即系最少咯，系啊，谂下啦，即系度一度嗰条数啦，咁样 系啦， 冇办法啦，啲油又咁贵， 系啊，油又贵，同埋又要咁多嘅唔同嘅设施， 咁多服务啦，系啦，咁你都要即系聆听即系个维修翻啊，咁样保持翻佢嘅水准啊嘛， 系啊，咁但系有呢样嘢我谂都好啊。即系成个的士嘅行业，可能嗰个嘅 level 会提升咗啊， 系升咧，正所谓系嘛，都好，即系希望即系喺一个旅途上面，即系嗰个车程上面，大家都可以舒适啦，或者做到一啲你想做嘅嘢啦。其实插电啊嗰啲咧，都好鬼紧要噶嘛，我觉得而家 系啊，你而家其实巴士都有得插电啦， 系啊， 系咪咁？所以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有都系好啊，咁、 嗯、 就可以祝你旅途各下，即系各下旅途愉快啦。 系啊，咁不过我又觉得咧，即系其实而家咪有啲五人车咧，佢都好大好宽敞嘅。咁、有啲我见到一个人咧都抢住去搭，譬如你俾啲即系有需要嘅人搭，唔知到第时咧有六座位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又争住搭啦，系啦，即系见到即刻诶搭个的士先系啊。 其实我而家见到五座位系靓啲嗰种咧，我都会想上嗰种噶。 咁我都系即系高身啲嗰只啊嘛，即系坐得舒服 啲啊嘛， 系啊，又好似型啲添，你感觉上 咁啊？睇下呢一个六座位嘅的士几时会即系面世啦？ 系啦，而家就商议阶段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 Toby， 我哋会密切留意住噶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交俾阿 O 啊，早晨阿 O。 喂，早晨啊 ，Kitty， 喂，你真系醒啊！ 你做乜即系日行一善啊？个个都喺度，即系醒啊 ！Toby 口最尾啊嘛， 系啊，Toby 唔理你走咗啦。 系啊，喂，讲天气先，今日阳光普照啊，仲有咧蓝天白云啊，能见度相当之高啊，好天气就喺星期一嗰度出现咗啦，希望大家咧都要好心情啊，咁啊嚟紧都会好心情啦，因为政府又派呢个消费券啦，咁啊消费券嘅时候，大家又可以谂定买啲乜嘢啦，咁啊琴日都有啲媒体喺度做啲街坊。问一下啲哥哥姐姐买啲乜啊咁样啊，好多人都会讲一样嘢咧，几得意喎！呢样真系我由细到大都冇谂过买嘅嘢。 系咩？竟然唔系嗰啲家电啊嗰啲啊？ 少少叫微家电啦、啊，好多人都讲嗰啲叫做声波牙刷啊。 哦，竟然谂到咁仔细啊，已经 系咪？都你屋企有冇呢啲電子牙刷嘅？我想問下。 我冇嗰啲高科技牙刷嘅，係啊， 係 啊。 係啊，我都係、哦。我覺得自己用手刷牙咧， 係 好配合教科書情節啊。 即係要播住首歌向上刷刷咁啊。 係啊，好似自己控制得好啲咧，有啲嘢係咪先？ 唔係，但係有時候有啲人太大力啊，就係太慾緊啊，好似你咁樣咧，係啊，快咁啊，最緊要快咁樣，咁啊跟住睇牙醫嘅時候咧， 你見過我刷牙咩？可能我好慢條斯理， 你唔係啦，你呢啲急性子，唔係啊，啲人自己刷咧控制唔到啲力度，好容易會刷到嗰啲牙肉咧受損啊，係啊，咁但係 我即刻睇嗰啲報道咧話呢。聲波牙刷咧，其實可以幫你有效咁樣去除嗰啲牙跡啊，或者嗰啲咖啡跡啊咁樣。 佢大概幾多錢㗎？而家我記得都唔平嘅喎，有啲可以去到。 就係攞咗你第一期嘅消費券咯。 咁貴？唔係嘛？四千蚊嘅咩要？ 係啊，三四千蚊啊，原來係啊。 咁我真係唔捨得買，即係我有消費，我都唔捨得買呢支牙刷咯。即係我自己以為，即係咁當然啦，佢唔同牌子都有唔同嘅價格啦。即係可能幾百蚊到，我以為上限去到二千蚊好啦啩。哇，原來四千蚊都有㗎，去到。 係啊，咁所以百貨應百客啦，有啲可能好平都得嘅，咁啊效果可能就即係因人而異啦，自己揾翻嗰啲消委會嗰啲報告嚟睇啦，咁啊。主要是跟大家讲今天不是用声波牙刷这么简单，是朝头早你记不记得刷牙呢？ 我不会记得的，这基本的是刷得干净一 点。提提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今天好天气好心情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吃份靓早餐开始今天的工作啦。 好， 详细天气交给 Kitty 讲。 好，不谢谢，转头见啊，跟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的，日间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和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好干燥啊。 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饱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捱下去就算不自由，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伴你全脑，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爱起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 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想不透，不要想不要追究，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陪着你直到彼此终老，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远处太遥远最后未去到，你我这样近却成了孤独，对不起失去这么恐怖，痛得早好过有些迟到，撑够了时间再来轮你走，爱到了还要能看守，从此走我道，成长给岁月承受。 听过有潘宇谦我道。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希望大家醒一醒先。 到底精伟是可以有几多个打招呼的方法呢？大家可以听听重温数一数啊。上个礼拜呢，精伟呢就同我哋又介绍咗一出非常之精彩亦都好出名嘅劇啦。如果冇记错呢，个名字就应该系叫做百战荣归迎彩凤。啱唔啱啊？ 冇错啦，拆解得到个戏名，基本上解到个故事噶啦。 系啦，就是百场战争打咗好多场交，跟住咧就赢咗，就可以迎彩凤娶啊公主啦。咁但系原来咧呢套剧咧，亦都有啲日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哦。 系啦，嗱，如果上一集冇听到嘅朋友咧，就追翻上一集啦。因为咧都除咗讲故事之外咧，亦都讲到百战荣归迎彩凤呢套戏咧，就系嗰个成全嘅作用都好多噶。我都有讲过就系话算系一个我哋做小生位吓嘅演员咧嘅一个考牌戏，因为咧佢嗰个戏氛咧直逼埋武生嘅。甚至到如果以打鬥嚟到講，係相對都唔少添嘅。咁啊，所以咧，即係以呢個考牌戲嚟到講咧，就係講咗話上一次就係本身啊牛永叔佢哋啦，同啊鳳凰女咧係比較即係欣賞啊星哥啦，咁所以咧就俾多啲機會佢啊，俾多啲機會呢、這個即係當時啦，靚仔演下啦，即係咁樣啦嚇。咁啊，而呢一個演完之後咧，慢慢咧。咁啊，星哥同阿球姐咧嗰、那個即係知名度咧就越嚟越坐得穩啦，係咪？因為有機會俾佢嘛，永遠做演員都係嘅，做藝術都係嘅，即係前輩能夠俾一啲位你上啦嚇，即係願意俾位你上啦，都係一個好好嘅伯樂嚟嘅。咁、所以當時咧，咁有伯樂在身啦，咁亦都有班主亦都又咁醒啊，中意賺錢嘅班主咧。咁當時咧就拆夥啦，即係所謂拆夥咧，就係阿班主咧就覺得，反正阿星哥同埋阿球姐都嗰、那個聲勢都唔錯嚇，咁、不如咧就將佢哋拆咗出嚟。咁啊，即係等於多咗棵搖錢樹啦，咁樣。咁啊，多咗棵搖錢樹得嚟啦。嗱，正正常常地講咧，咁如果一個班主佢有兩班，咁唔緊要啊，咁咪即係假設啦，做一三五個禮拜，咪二四六個禮拜咁隔住做，咁咪冇嘢咯。咁但係偏偏咧，阿班主咧就唔係啦， 佢就中意打對台，啊，將兩班咧就搞到打對台咁樣。 係。 咁啊，阿星哥佢哋嗰班咧就叫慶新星劇團啊。星哥同阿球姐領軍嘅嗰個班牌咧就叫慶新星。咁啊，牛榮叔同埋鳳凰女咧就依然都係大龍鳳啦。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如果觀眾好多咧，即係多個戲班咧就冇乜所謂嘅。不過咧就聽聞啊，即係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就講啦，就話咧呢個何少寶啊，呢個班主咧就好叻咧，喺兩邊度煽風點火嘅。咁啊，煽風點火咧就同阿牛榮叔講啦。譬如可能同阿牛榮叔呢邊講，哇，你哋嗰個老招牌嚟噶咯噃嚇，冇理由跑輸個新仔噶嘛。即係如果係咁樣咧，就冇面見江東父老啦咁樣嚇。咁之後咧，另一邊咧又同阿星哥佢哋講啦，嗱，做後生仔咧，人哋俾機會你咧就要爭氣啊，唔好衰俾人睇啊，唔好俾人睇少啊咁樣啦。咁就變咗咧。兩班咧都非常落力咁演出啦，即係希望可以做得好啊嘛，係咪？ 嗯。 咁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最得益嗰個就當然係個班主啦。 有競爭先有進步啊，正所謂。咁但係有冇傷到佢哋本身嘅感情呢？因為本身即係頭先阿精偉你講，即係都係阿牛榮叔佢哋去到提攜呢位後輩噶嘛，即係阿嘉星啊，同埋阿好球姐啊咁樣噶嘛。 實際地有冇最後即係心入面有條刺，咁我就好難講啦。嗱，最起碼一樣嘢咧，就阿星哥之後就開始做咗文武生啦。咁做文武生之後就唔會翻落去做小生嘅，即係好老實咁講嗰句，好少會咁樣處理啦。即係等同我哋，就算而家電視電影都係㗎，即係我哋啲前輩都係咁教我哋噶嘛。即係如果有角色上咗去嘅話，即係就唔好落翻嚟做 KFC 啦咁樣。 如果一線你唔做翻轉頭啦， 係啦咁樣啦。咁所以你問我好老實，我唔係當事人，我又唔能夠代答嘅。有機會我哋就八卦下問下阿輝哥，睇下佢知唔知啊？因為輝哥就係牛榮叔個徒弟啦嚇，阮兆輝。咁啊，但係咧，即係網上面傳聞啦嚇，傳聞咧就真係好似有少少，始終阿班主咁樣煽風點火法咧，即係兩邊咁樣去講咧，就即係都會有少少耿耿於懷啩嚇。呢個即係網上面嘅傳聞就係咁樣啦。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因為咧本身牛榮叔咧，佢有比較一段長嘅時間咧，佢係跟一位大前輩咧叫做薛覺先啊嚇。如果識得粵劇比較多嘅，都會識得薛覺先，因為薛覺先同馬思曾咧就係當時有一個年代啊，我哋稱之為薛馬爭雄嘅年代添。咁薛馬爭雄嘅年代就即係講緊呢兩個人嘅風格啊，更加係即係斬嚟斬去啦，大家都即係喺度對手咁樣噶啦。咁所以咧，薛覺先又係一個好大嘅流派啦嚇。咁所以咧，當時咧，牛榮叔有好長嘅時間係跟住薛覺先出身嘅。咁但係到最終咧，其實薛覺先咧都冇認過佢做徒弟啦。但係反而咧喺薛覺先晚年嘅時候咧，就收咗阿星哥林家星咧做關門弟子嘅。咁聽聞咧就係呢件事咧，以至到牛榮叔咧都好似有少少耿耿於懷咁樣啦。咁但係另外咧，亦都有網上亦都有講啦，有樣嘢咧亦都令到佢咧相當之欣慰嘅。咁就係乜嘢咧？就係當然星哥佢嘅演藝生涯都好輝煌啦，後屘亦都形成咗林派出嚟啦嚇。咁啊無論依一刻嗱，頭先我有即係知識點有講過啦，即係星哥佢哋當時嗰個班牌叫慶新星啊嘛，係咪？咁如果有多了解粵劇嘅朋友，或者有睇過電視啦，認識一位名伶咧，而家嘅名伶咧叫做蓋明輝啊嘛，嚇、蓋明輝咧就係林家星嘅弟子啦，咁所以佢個班牌咧就叫做明之星啊，嚇大家如果聽落咧就會知道其實係有啲關係啦。點解蓋明輝要用明之星個班牌？咁有明亦都有星，係啦，即係有曬兩個人個名喺當中嘅，咁啊即係都係一個流派，都好輝煌，但係咧。雖然有好多劇目都好受歡迎，不過如果論就咁唱出嚟，或者論一啲未必咁熟粵劇粵曲嘅朋友嚟到講咧，就可能相對唔係好哼得出即係星哥流派嘅一啲劇目嘅歌。但係我哋前嗰幾集咧都有講過啦，即係牛榮叔佢同阿鳳凰女嘅《鳳閣恩仇未了情》咧，其實基本上就算如果未必好認識粵曲都好都會識得。一阿叶 兴啊走去吓，点啊，即系点 都 唱到一句 啫，嘅都识唱喎。 系啦，点都唱到一句嘅，即系同帝女花基本上系可以话齐名咁滞噶啦，即系香腰咁样，即系落街冇钱买面包咁样，即系都齐名噶啦吓。咁啊，即系当然可能个字系乜嘢字，可能大家未必识。不過哼就點都會識得哼，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即係網上就話啦，牛榮叔咧為此咧都感到欣慰嘅。 係，咁啊呢啲我哋就當八卦咁聽啦。到底大家嗰個感情，我哋唔係佢哋就真係完全唔知道嘅。不過我哋即係作為觀眾，亦都即係覺得好有福氣，可以即係睇到佢哋各自唔同嘅一啲演出啦。好似阿班主咁樣，佢自己就真係律旁相爭，就如人得利啦。中間就可以賺到錢之餘咧，亦都令到。即系戏迷咧都可以睇到好多精彩嘅演出咯。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精伟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今日系四月四日，星期一，农历三月初四，适宜开始立券交易祭祀开光。祈福、入宅、移骰、拆卸、安床、动土、上梁、进人口。 今日算唔算好啊？ 在乎你点睇嘅啫。今日忌嫁娶、行丧、礼法、牧养、安葬、纳畜、伐木、驾马、作粮。 同适宜做嘅嘢一半一半、哦， 两边都有得选择。今日都系世界流浪动物日， 我会学懂珍惜、尊重全世界嘅流浪动物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方部分国家及组织嘅领导人指责俄罗斯喺乌克兰杀害平民。英国首相约翰逊指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嘅伊尔平镇及布查镇平民作出卑劣嘅攻击，对此作出谴责，又形容是战争罪行，他会尽自己所能摧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机器，正在正义得到伸张之前不会罢休。他又说英国站在最前线，支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在乌克兰发生的暴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从布查传出的影像令人痛心，一旦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暴行持续下去，这些事情每日都会发生。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有关影像令人难以接受，又指这些是罪行，俄罗斯当局需要交代。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激进分子在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查镇作出的挑衅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乌克兰激进分子在布查的挑衅目的是破坏和平谈判。俄军从基辅一带撤走之后，传媒进入附近的布查镇，发现最少二十具遗体。西方部分国家及组织的领导人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杀害平民。俄罗斯否认布查镇平民死亡事件与俄军有关，又质疑涉事照片及影片都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传媒制作。匈牙利国家选举办公室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执政党清民盟得票领先对手，现任总理欧尔班有较大机会赢得连续第四个总理任期，他已经宣布在选举中胜出。58岁的欧尔班在今次选举中受到由6个反对党组成的匈牙利团结联盟挑战，在已经点算的超过三分二选票当中，清民盟的得票超过 55%， 而反对党组成的联盟得票率大约 33%。 匈牙利选举法规定，国会199席中的106席由个人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余93席由进入国会的政党分配。 奥尔班曾经在1998年至2002年担任总理，2010年重新上台后执政至今，并且在2014年和2018年两次连任。英超热刺主场在先落后之下反胜纽卡素5-1，纽卡素93分钟凭罚球先开纪录，但热刺在4分钟之后攀平完上半场。换边之后3分钟杜克迪的头槌为热刺反先，先轻敏之后迎接横传门前射入，54分钟中比数扩大至3-1。艾马逊在63分钟在门前撞入，取得加盟后首个入球，比数改写成4-1。后备上阵的贝云积末段单刀破网，帮热刺锁定5-1的胜局。另一场陷入降班的爱华顿作客韦斯咸，在小戴一人的劣势之下以1-2不敌对手。热刺赛后以30战54分同小踢两场的阿仙奴同分，但以靠佳但以较佳的得失球率暂时升上第四。爱华顿28战得25分排在积分榜的尾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坏车，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暂时各区嘅隧道交通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秀茂平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精 选， 属于佢独处的配乐。Maybe it's true, now that I am such a fool, but you ask me will you, maybe I do, I love you on the beds and goods, I fall and fall and fall you, I fall and fall and fall you, I fall and fall and fall you, I really mean it when I say it to you. Jimmy 说自己喜欢独处的时候听 R&B 会给到他很 relax 的感觉，所以今次当他有自爱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联合了这个曲风。 有种感觉不分昼夜，有种趁会讲到宵夜。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 Jamie 自己一手包办，上班三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Jamie 张天荣 Falling for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老婆老婆，我啱啱出咗粮，带你去食餐好嘅，想食咩先？韩式定系日式啊？ 都要都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4月7日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元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拆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的市民，仲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元的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日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外交20文。 而家系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有关中国外交政策嘅题目。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嚟，中国外交政策一直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嘅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主张国际秩序应当采用集体决策机制解决重大问题，坚持法治和国际关系的乜乜化呢？ A 民主化， B 平权化， C 国内化。 啊，今次我识喎、 啊。是不是的？那你仲唔抢答？ 正确答案是 A 民主化。 冇错，正确答案是 A 主张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 点解你今次咁劲嘅？ 我有温书噶嘛。其实习近平主席已经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多次展述中国有关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策主张，提出国际间应以各国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当中寻找当中最大的公约数，共建美好世界。 香港电台提提你，第14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全港超过45000名学生同你一较高下。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众志成城，快拆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啊，欧。 喂，今日咧天气几好啊，中哥，系啊，蓝天白云都见到啊。 虽然咧今日天气有太阳啊，但系而家都系得17度， 系 咁，所以咧，如果你系真系寒寒地底嗰啲人咧，麻烦都系可能着翻件外套。 系。我穿了第三， 即是你都是寒底嚟噶 嘛？今朝早冻啊嘛，唔因为太阳未出的时候咧，无论是夏天定系冬天，我都觉得凉嘅。 哦， 系啦，啱啱起身嗰下。 因为今朝咧，我都打翻嚟讲嘅时候都话，今朝有太阳、哦，咁但系虽然有太阳，但系都系有啲凉风嘅感觉。咁、 哦、 但系阵间晏昼就今日去到几多？哇，25度啊！可能晏昼如果你仲着住件外套，就会噏到出热痱啊！ 过两日咧，仲会炎热添。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炎热即系夏天。 咁而家系夏天嚟噶嘛？ 未止，未食五月种啊嘛。 系啊， 四月四号啦，仲未夏天。 夏 至 四 号嚟噶咯。 而家褪晒噶啦。 夏至未至，我净系知听日清明系啦、啊，有咩留翻？ 仲系雨纷纷，到清明时节应该系嘛？ 系啊系啊。喂，嗱，讲开呢个天气咧，都好影响旁边啲生物嘅，即系除咗影响我哋啦，即系人类潮湿啦，咁啊花咧就系咁开啦，咁啊即系。你在九龙城那间著名女子名校那里、嗯、你都会看到哇啲花靓得咁紧要嘅。 花唔开你就惊。 是为什么 咁花梗系要开 啦！我以为有歇后语， 我以为有歇后语，我都以为啦，系啊，即系花唔红就惨啦，整到系花无百日红嘅、 啊。你哋谂多咗， 你通常都会 我哋即刻准备接嘢咯。头先嗰下， 我都系，我都有嗰、那个。 我 feel 到 。我即系纯粹从一个生物学去讲嘅，唔系植物学去讲嘅。花系要开噶嘛， 系咁啊，讲埋生物学啦。咁啊，原来咧最近喺将军澳咧有居民咧就发现咧，一条毛巾上边咧有14粒呢个澄青色嘅圆。 圆形嘅粒粒咁啊，因为粒粒系咩嘢咧？就系嗰啲臭屁虫嗰啲虫卵啊咁样咁啊。原来咧喺将军澳区嗰度已经出现啦。咁可能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已经哇系啊，大埔都有噶，跟住话边区都有噶咁样啦。发 现呢条毛巾上面嗰啲粒粒系臭屁虫嘅卵咧，嗰位人士。佢都好熟習呢啲咁樣嘅小生物喎、 哦。因為咧每年都有呢啲新聞㗎，即係逢去到呢個時節咧，就會講影嗰啲臭屁蟲出嚟，因為大家會發現咦，點解有啲一粒粒圓咕碌咁嘅嘢嘅咧？咁跟住咧就會話嗱，呢啲叫臭屁蟲，係、哦、啊，即係佢長存㗎。每年呢个时节佢就出嚟噶啦， 系嗱通常咧，如果你话啊、哎，我毛巾上边有几粒嘢，即系你唔会估系臭屁虫嘅卵先噶嘛，有几粒嘢，你第一时间就系抹咗佢咯， 我唔会 或者滴走佢， 走佢咁就算噶啦。 我会上网睇下毛巾上有绿色粒粒，咁睇下啲人讲系咩咯。 哦，咁你 check 一 check 先。 系啊，因为我惊所有毛巾都有。 Kitty 都几接近咧，几贴地，因为咧佢都系阿楼主咧，都喺Facebook 嘅。这个群组将军澳的群组那里呢就贴满咁啊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号咁啊影一张相出来咁啊这个14粒的青色的圆形状的东西呢就是有人即刻讲啦话是这个俗称啊臭屁虫啊咁其实有个学名叫荔枝春象啊即那种虫的名字就叫做咁啊 你调返转会不会好啲呢嗯即个正名真的叫臭屁虫大家会不会易记啲呢 会啊我由细到大都只记得啲即是叫做源远流长嗰啲源远流传嗰啲名嘅啫咁样。咁但係有嗰啲昆虫学者呢或者滅虫专家呢都有即刻出嚟讲啊就係话呢如果整穿呢啲虫卵呢啲汁液呢掂到皮肤嘅话呢可以令到皮肤痕痒同埋红肿引致发炎嘅。咁建议市民呢就唔好用手去接触啦或者撥嘅时候即係撥开佢嘅时候都用嗰啲手套囉。即係呢啲都其实几麻烦，我自己咧又中意啲昆虫嘅，即系我中意嗰啲，譬如蝴蝶啊，或者见到啲草蜢啊，即系你行山嘅时候会见到咧，你觉得正。但系佢一搞咗入屋咧，你好礼计嘅，搞好耐噶吓。 首先顺带一提先咧，正话我话即系嗰啲虫卵，如果你揿穿佢，你就有可能发炎啊。其实都要顺带提一提，任何呢类型嘅嘢咧，希望大家都系唔好揿穿佢嘅，因为唔系净系臭屁虫嘅卵嘅，其实好。多嘢，甚至乎一啲植物嘅嗰啲果实，你揿穿佢都有可能会令到你皮肤痕痒嘅， 系啊， 所以尽量 唔 好，系啊，系你唔好搞佢，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都系滅虫专家嘅提示啦。不过即系有啲嘢飞咗入屋，两位拍档有冇试过咧？ 梗系多啦，僆仔时代我哋住屋村最多咪曱甴咯，以前飞曱甴咧就系我哋嘅即系杀手之王嚟噶嘛，飞曱甴系好多人惊嘅， 我都觉得 飞 曱 甴系 惊 嘅，系仲得人惊过曱甴嘅，即系如果曱甴喺地下度行。最多咪喺地下度行咯，你咪拍佢咯，或者攞去拖鞋，即系总之你有任何方法，你会处理佢啦。咁但系飞嘅曱甴咧，系360度噶嘛，你冇可能捉到嘅。 系，咁系咪要嗰啲扑蝶嗰啲网啊？即系一嘢捞住佢。 你唔会屋企无端端攞一个扑蝶嘅网摆到随时准备捉曱甴？ 咁点算咧？咁点算咧？如果屋企有飞曱甴， 呢个就厉害。 开门开窗， 系啊， 开门开窗啦。 我都 定系你离开间屋，即系俾咗间屋佢啊？ 呢個咧即係不得不讚揚我阿媽先啊！我阿媽係徒手捉飛曱甴嘅一個能手嚟 嘅，咁佢快很準喎！ 佢真係即係而家當然而家唔得啦，以前 好晏嘅時候， 訓練有素啊， 係 啊！ 即係為咗救啲細路啊！即係母愛真係偉大， 佢都驚嘅其實係嘛？ 哦，我阿媽就唔覺得佢驚嘅，咁一飛過嚟嘅就我。咁就捉咗噶啦， 好嘢， 真系好厉害， 翻条嘢俾你 上，好厉害，系啊， 我觉得咧，依家即系要做个担当啊，依家咩都话担当，我都系滅虫嘅担当嚟屋企，其实我系好惊噶， 系咩？ 系我所有 你啱啱先话你中意昆虫， 唔系我中意嗰啲蝴蝶啊，好靓啊，即系 even 草蜢我都喺度，即系你 即系好勤力做工嗰啲虫诶昆虫系嘛？ 我三样都好惊，其实咧飞蛾咧。我都好惊噶，因为细个睇得到鬼故事啊嘛，跟住飞蛾咧飞入嚟，我又 咁更加唔使惊啦。通常屋企人话系屋企人嚟噶嘛， 啱啊！但系你唔知点共存啊嘛。 即系题外话，阿 Kitty 就话讲话飞入嚟嗰啲系屋企人啊嘛。 系啊系啊。 喂，每个地方流传嘅嗰种昆虫都唔同喎。譬如你话飞蛾就 系 屋企人啦， 系啊。 我睇好多日本嘅电影咧。 蝴蝶先至係， 係啊， 蝴蝶就係喎。咁究竟蝴蝶啊，定還是咩咧？定還是係咩？有啲就話蜜蜂， 有啲話飛鳥，係雀仔，係啦，雀仔咁樣， 樣都會寄居。 總之其實唔想你打死佢咯，係 咯， 但係你趕佢出去，你要趕到先啦。頭先你話屋企人啫，調翻轉頭。近排屋企人都家宅平安，應該冇乜屋企人無啦啦嚟探訪噶。 佢真係一隻昆蟲嚟㗎， 一隻昆蟲 都唔好打死佢。 嗱，蜜蜂又係啦，蜜蜂你喺叫做户外見到你唔會太驚噶嘛，因為空曠啲嘛。你有冇試過蜜蜂飛入屋啊？ 有， 好驚啊！蜜蜂飛入屋， 冇，但係佢真係會飛走嘅，你唔好理佢咯。唔係，但 點可以唔理佢？佢喺你面前喐下喐下，點可以唔理佢？ 你哋有冇試過蜜蜂喺你屋企外邊起咗個蜜蜂竇啊？ 咁啊冇，咁 你嗰啲激啲喎。 我試過， 你 家好多年前， 你風水好啊，屋企可能。 唔係嗰度嗰陣時仲係租嘅，咁嗰喺嗰個你知以前嗰啲，誒唔而家都有好多嘅啲冷氣位咧，咪上面有一塊石屎，下面有一塊石屎，中間就懟部冷氣出去，即係唔係分體式嗰啲咧，成部啲。咁我見到，哦，點解突然間屋企個窗最初不以為意啊？咁多。蜜蜂喺度飛咁，都冇乜嘢啦。隔咗幾日都好似唔對路喎，越嚟越多。跟住探頭出去一望一望咧，嗰、那個冷氣嗰塊嗰、那個石屎嘅下邊咧，有一嚿嘢越嚟越大，真係起咗個竇出嚟。咁終於要點樣咧？真係要揾蜜蟲專家出嚟。 終於點咧？篤穿去，嚟揾啲蜜糖。哇！天然嘅蜜糖就喺屋企嗰度有啦。 你試下，你敢唔敢伸出去啊？ 咁梗係唔敢啦，講下好笑啫呢啲。 咁終於就係揾管理處，管理處就揾咗 蜜蟲專家。 蜜蟲專家嚟，咁佢成個咁樣啊！佢我好記得佢點樣整走佢咧。佢真係攞過嗰啲撲疊啲網咧，喺下邊 兜住 先，跟住上邊咧就攞個鏟，捽，跟住成個篤。跌咗落去，跟住就攞翻。 佢有冇著啲好厚嗰啲衣物啊？即係 冇喎，冇喎。 但係都危險嘅喎。你知唔知我而家睇緊一套美劇咧？佢裏邊個設定就係話佢爸爸點解會突然之間離去咧？就係俾一隻蜜蜂針嘅。針完之後咧，佢就即刻成塊面白曬，跟住就係啦，跟住就過世。跟住我就開始對蜜蜂，因為我本身咪即係頭先咁同你講啦，見到佢咪有佢啦咁樣，我咪話有佢啦，係 咁樣咪有， 係有佢。 佢真係會自己飛走 嘅。成日行山你都會見到噶嘛，咁你會覺得冇乜嘢噶嘛。咁但係睇完嗰套之後就發現，咦，原來都有佢嘅危險性喺度啊。 咁但係蜜蜂又另外仲有一種叫黃蜂啦。你以前睇小蜜蜂王子嘅時候咧，咁啲佢小蜜蜂王子咪成日俾啲黃蜂去追嘅。 我冇睇过小蜜蜂王子喎，系咩嚟？ 系咩嚟？ 你哋冇睇过 唔出奇啊！ 个卡通片 真系冇睇过啊！ 小蜜蜂王子咩年代噶？ 你七十年代 系咯？咁佢唔重播，我真系睇唔翻噶。难 搞少少，唔可以就咁话。我真系冇睇过，要讲冇睇过。 不过 系 讲 咩啊？小蜜蜂王子 就小蜜蜂王子咯。 哦，咁佢系一只黄蜂嚟嘅，有尾后针咁样。 佢系蜜蜂嚟嘅， 蜜蜂嚟嘅。 因为咧就佢，因为佢嗰个即系蜜蜂有一个王国噶嘛，咁佢阿妈就当然系皇后啦。咁皇后咧就有啲弄神啦，即系搞到好似即系二人法咁样啊嘛。就赶走咗小蜜蜂王子，咁小蜜蜂王子原本系王子嚟噶嘛，跟住佢就流浪喺花间，咁啊识咗好多。 好搞笑，即系其实系。 喂，咁似我近排睇嗰套动漫 嚟， 国王排名嘅， 国王排名， 国王排名嘅，哎呀， 睇完啦， 系啊，好啦，咁啊，即系大家即系有呢啲虫嘅时候，记得揾灭虫专家，同埋即系阿灭虫专家都有好多嗰啲指引啦，自己上网揾啲专业嘅指引帮下你啦。 品都不失去对比。仰望太久，我太想陶醉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54分系听过有 J 风冯允谦嘅报复式浪漫，咁头先阿 O 咧就话遇到屋企有一啲嘅虫卵，咁啊嗰个嘅事主咧就摆咗上网，咁啊求救啦，就问一下啲网友点样做啦，咁啊令到我咧谂起，最近咧我就加入咗一个群组， 又加入咩啊？ 系啦，但系咧呢个群组 个电话全部都系群组嚟嘅， 咁系啊，即系睇下啲群组嘅信息，其实真系好丰富。咁呢个群组咧，对于我嚟讲咧，好有用，同埋我冇谂过咧系咁有趣嘅。初初加入嘅时候，就系咧我嗰个屋苑嘅一个即系面书群组，咁就系即系嗰度嘅住客啦，去到加入嘅。咁我本身咧就以为系一啲譬如团购啊，大家夹埋一齐买嘢会平啲啊咁样噶嘛。 即系话你话呢个系屋苑嗰个群组啊嘛， 系啊。 咁你第时搬咗，使唔使俾人踢走噶？ 其实佢间唔中咧，个管理员咧就会话问一啲问题，咁会清一清走啲人，即系睇下你仲活唔活跃啊喺度。即系如果你唔活跃喺呢个群组里面，倾下偈啊，又或者系交流下咧，咁可能咧佢就会踢走嚟嘅。 你嗰啲系 WhatsApp 群嚟噶？ 唔系啊，WhatsApp 我之前加入过， 系啲面书啦。 但系我最近加入嗰个系面书群組。 面书都会踢人走嘅咩？ 系啊， 因为面书嗰啲好多都系销售啊，即系譬如自己嗰个屋苑嗰啲，永远喺下边就系话，宽频公司点样平法啊？外墙维修揾边个啊？有虫嘅话，灭虫专家，我哋啲区最强嘅咧就系阿钟哥啦。咁啊，钟哥电话嘟嘟嘟嘟嘟 咁，真系麻烦。你如果话你唔喺度住，俾人踢走就话啫。如果我仲喺度住，但系我唔中意出声，我净系中意听嘅，都唔得。 系， 即系唔活跃，我都唔活跃，我就听。 咁你 like 下啲相， 系啊，你 like 下咯，系咁依答下咯。 我哋做节目都系咁咧，即系我哋都摆咗张相上去二台个面书，你依家啲听众上去 like 下啦。 系咁 易啊，系活跃下 ，active 下。 虽然我哋唔会踢你走，我哋唔会踢你走，会唔会系啊？ 俾个面 like 下 系嘛。咁我加入嗰个群组咧，就唔系头先你哋讲话全部都系 sell 嘢，因为 sell 嘢咧真系好烦厌噶嘛。咁佢呢个群组咧后面有个括弧嘅，就写住。唔关业委会事，即系唔系一啲咧好官方嘅途径，即系一啲通告啊。反而咧就系可能你对于个屋苑嘅管理，即系自己亲身嘅第一身嘅感受啊，即系发生咗啲咩事，你觉得可能管理得唔系咁好，或者见到啲咩见闻，咁你就会写上去啦。哇，我发觉咧好有趣，我啲邻居最近咧我见到其中一个咧，佢就话啊，唔知道有冇大概系六座嘅居民啦，咁样，因为我嗰度都有好多。做嘅六座嘅居民咧，有冇听到有个人每一日都会好大声咁喺度讲粗口啊？咁样，咁然之后咧，下面就有人复佢咯。咦，系咪向住咩单位嗰边啊？我都有听到咁、样，咁互相咧就喺度交流翻， 讨论 翻，系啦，佢哋附近即系嗰啲单位咧发生嘅一啲事情。 咁唔系讨论， 系 咁咪讲是非， 都系歌词嘅，系啦，都系歌词嘅一种啦。 仲喺网络上边用翻啲粗言秽语讲翻。 咁又冇，咁又冇啊！佢哋都几 nice 嘅，其实同埋譬如佢哋会有话有冇收到通告啊？就话譬如啲地毡咧。 唔可以擺喺門口。哦、啊，呢、這、一個咧都成為咗一個連續咗幾日嘅議題。哦、我唔知道阿歐同埋鐘哥你哋嘅大廈有冇呢個嘅情況？ 我仲未有。 就係咧最近。佢我哋嘅屋苑咧就發咗一張通告，係每一户都有一張紙，寫住話門口地氈唔可以擺。咁、嗱，你哋本身門口有冇擺地氈啊？ 我有。 你有你咧？ 冇啊！我摆喺屋企入面噶。 系啦，我都冇摆。 因为有啲管理处好严噶。你门口求其摆个吸尘机又好啊，即系有啲人啊，成日喺度，即系有啲买送车都系泊喺自己门口噶嘛。咁、管理处会揿你钟仔咧。 因为我如果摆杂物就当然唔得啦，嗰啲杂物或者个鞋架咁啊，梗系唔得啦。但我摆地毡纯粹系因为我要喷晒嗰啲 消毒 水，因为而家疫情关系。以前我冇噶，系真系因为疫情开始我先至摆地毡，以前就冇。 所以呢一个咧就令到啲居民咧互相喺度即系斟酌咗好耐啊，觉得呢件事会唔会好不近人情咧咁样？因为好似钟哥咁讲，而家疫情咧好多人都会喺门口即系印下先咁入去。咁有啲居民就话：喂，咁地毡唔摆门口，摆边啊？咁样咁佢话咧真系嗰、那个管业处咧真系嚟收或者拍门咧再叫你收翻埋。系啦，甚至咧挂喺门出面嘅一啲装饰都唔得喎。 哦，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嘅群组咧就仿佛形成咗一个好似互助委员会咁。 门嘅装饰都唔得， 即系圣诞节我挂个嗰啲装饰都唔得噶咯。 系啊， 有啲门口好中意有嗰啲新年嗰啲咧，一年好到尾，由头发到头咁样都唔得。或者有啲信仰嗰啲，有啲十字架啊嗰啲，即有阵时都会噶嘛。我有啲朋友有信仰，咁可能门口都有啲即系 decoration。 咁但系佢呢一个通告有冇发埋俾嗰啲追溯公司啊？ 点解嘅？ 即系佢唔可以写嘢喺门口啊！你唔可以淋红油啊！我哋呢度唔俾噶。 本身淋红油都翻翻啦。 我哋唔可以写字噶，叫人埋纸唔得噶。 唔系本身可能因为佢已经过唔到楼下嗰关，系啦，登记唔到啦，登记唔到上嚟。 好严， 好严格啊！系啊，咁啊有个朋友仔就话我挂咗一只自己狗仔个名牌喺个门口，佢话直头唔见咗啊！第二啊， 真系噶？ 系啊，所以其实呢一啲群组咧，我觉得都几发挥到作用，可能大家互相通嘅消息。 到个通告， 自己收 翻， 系咁系屋里面嘅主人啦。 共同致力将南海建设为和平合作之海，又强调目前应防止因为举措不当干扰甚至损害两国关系及南海稳定。骆钦表示，菲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共同努力。厄瓜多尔一间监狱发生骚乱，最少十二人死亡。内政部长卡里略话。事发监狱位于南部城市昆卡，骚乱在凌晨时分发生，导致最少十二名犯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卡里略又说，骚乱是由囚犯帮派不和引发，目前警方及武装部队已经进入监狱维持秩序。厄瓜多尔的监狱系统长期面对在囚人士超出上限以及经费不足等问题，当地去年多次发生监狱骚乱，大约三百名犯人死亡。英国运输大臣夏博斯说，虽然全球能源供应面临压力，但是英国不会对能源进行限量配给，政府稍后会公布能源战略。报道说，之前因为成本问题被推迟的扩大核能及风能应用的计划，预计将成为战略的一部分。随着俄乌冲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及供应紧张，部分欧洲国家正转往限量配给能源的方向。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同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廿五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Jud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咁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咁呢一段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噶，

八点十分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啊，温 生，早晨培哥， 系啊，咁啊， 早晨， 系啊，咁啊，大家一齐倾下咧，究竟啊，即系个环球嘅金股汇嘅情况啦。先睇下咧，欧元区嘅年通胀率咧攀升到去咧7.5%，当中又有啲咩玄机咧，温生？ 冇錯啦，其實我哋見到咧，歐洲嗰個通脹率咧，的而且確咧係好嚴重嘅。而家我哋見到咧係 5.7%， 上次即係咩二月份嘅當其時咧就 5.9%， 由 5.9% 一下攀升到 7.5%， 個升幅可以話真係好大嘅。咁啊，好明顯一樣嘢啦，就歐洲個通脹真係似乎有少少失控啦。唔好忘記，而家歐洲咧個通脹率咁大，但係佢個息率係幾多咧？佢息率係-0.1%個官方息率。咁只有-0.1%嘅官方息率，點樣控制得住7.5% 嘅通脹率咧，真係諗唔到點樣控制得住。咁而喺過去週末嚟講嘅話咧，有歐洲委員咧就講咗番説話啦。佢哋話咧，佢哋會繼續咧係話會即係會啊，希望去到第三季度咧，當個量寬係終止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唔排除咧係會加息。咁但係咧，加息講緊係去到第三季先開始去做。而家個通脹已經咁嚴重，個息率已經係咁低，點樣去控制個通脹咧？真係唔知佢點樣做。咁所以咧，跟住嚟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歐洲嘅情勢。发展啦， 咁啊讲到加息咧，咁啊美国嗰边啊，培哥，咁啊加息预期就必定有啦。咁佢就话美国就业市场咧，而家比较炽热，增加呢个加息嘅预期，系咪咧？ 冇錯，嗱，而家我哋見到上個星期五咧，美國公布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喺三月份嚟講嘅話咧，去到43.1万嘅，咁個數字嚟講嘅話咧，雖然話比市場預計嘅低少少，咁但係咧40几万份嘅新增職位咧，可以話都係一個好強勁嘅增長嚟噶，咁加上而家嘅失業率咧，去到兩年低位3.6%啦，咁呢一切咧都俾人個感覺咧，就話聯儲局咧似乎咧喺五月五號嘅議息會咧加息一下子加半厘嘅可能性咧就大大增強啦，嗱，記住啊，加25个基点咧。基本上而家系市場嘅共識嚟噶啦，五月五號。咁而家我講緊係加半厘，咁而家加半厘個講法咧，都有80%嘅機會率噶。咁係比之前嘅70%咧係提高咗唔少噶。咁而市場亦都估啦，喺今年裏面咧，餘下嘅日子加息6次，去到1.75%至2% 嘅息率嘅範圍咧，亦都係市場嘅共識嚟噶。 咁嚟緊今個禮拜温生國際市場又有啲咩焦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 嗱，今個禮拜嚟講嘅話咧，喺星期二咧，澳洲央行就將會議息啦，咁啊維持息率不變喺0.1%咧，可以話意料中事嚟噶啦。咁但係隨住咧澳洲，我哋見到咧佢個就業市場越嚟越熾熱啦。咁啊喺上個星期公布嘅二月份個季度嗰個職位嘅空缺咧，係創咗歷史高位嘅。咁啊加上而家佢嘅失業率咧要去到4%，自1970年以嚟嘅最低嘅位置啦。咁所以市場咧都覺得咧，澳洲央行今個星期應該會暗示。有機會提早加息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留意住。咁而家市場股咧就澳洲最快加息嘅指就係六月份嘅，睇下會唔會再早個六月份啦。好啦，咁啊再睇翻喺星期三嚟講嘅話咧，就財新就將會公布中國嘅三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嗱，上個星期我哋知道中國咧公布嘅官方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就已經係跌低個50点嘅呢個盛衰分界線嘅。不單止製造業係咁樣，服務業都係跌穿咗50嘅盛衰分界線。咁而家我哋睇下咧，就財新嘅公布嘅呢一個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個情況係咪一樣啦？咁同埋去到星期四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將會公開佢嘅三月份議息會議記錄啦。咁到其時我哋又睇下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從中咧可以見得到咧，睇下聯儲局咧喺五月五號咧佢會加息半厘啊，定係四分之一厘啦。 講到美國方面嘅情況咧，咁啊睇到啦，譬如上個禮拜啦，美債息啊倒掛啦，咁好多嘅分析師咧都講話美股有機會放緩，咁唔止美股有機會放緩，以至咧美國通脹五月都有望放緩，咁當中又點去睇咧？温生交俾你詳細講多少少啦。 好啦，其實咧今日咧個最主要嘅焦點咧，我想有兩點同大家去討論一下。第一樣嘢去討論嘅就係未來嘅美國嘅通脹。第二想討論嘅咧就係俄羅斯賣天然氣用盧布係將會點樣影響翻個金融市場。首先我哋講美國先啦。咁美國咧，我哋見到過去兩個星期咧，佢動作唔少噶。首先咧就將呢一個352种嘅內地輸往美國嘅貨品嘅關税咧，個徵收嘅關税咧係將佢豁免咗嘅。咁而喺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都見到咧。 就美國咧就將個戰略性嘅戰略嘅石油嘅儲備咧，就係、是、每日咧係釋放咧係100万桶咧就出去市場，咁啊維期6个月。嗱、 嗯， 好有趣嘅，因為咧佢由5月份開始先將戰略嘅石油咧係將佢釋放出市場，而係維期6个月。嗱，大家數數日子，5月到加數上去6个月嘅話咧，就啱啱去到11月嘅。咁即係話咧，似乎拜登咧係想借助降低國內輸往美國嗰啲嘅懲罰關税，同埋再加埋嘅石油嘅儲備嘅釋放，係想將個通脹咧將佢壓低佢，然後幫助佢11月嘅中期選舉嘅。咁所以如果佢真係咁樣做嘅話，咁睇下跟住嚟咧，美國而家咁熾熱嘅 7.9% 嘅40年高嘅通脹水平咧，會唔會因而咧係會慢慢降翻落嚟？嗱，呢個我哋日後要留意住。嗱，如果係降翻落嚟嘅話，咁又會唔會令到聯儲局日後嘅加息嘅步伐會減慢咧？咁呢啲都係要我哋日後要留意住嘅。咁同埋當然啦，亦都大家可以問一個問題啦。釋放得個100万桶嘅石油咁少，係咪真係有能力咧？係將個油價降低咧？呢個都成問題嘅。咁就係即管等我哋去睇睇。第二樣嘢我哋要想睇嘅咧，想講嘅咧就係、是、嗱，俄羅斯賣天然氣咧，如果用盧布交收嘅話，會帶嚟啲乜嘢嘅後果咧？第一樣嘢，而家歐洲賣天然氣咧，就係用歐羅嘅啫，俾咗歐羅俄羅斯嘅，俄羅斯又俾石油俾天然氣個天然氣賣天然氣，咁啊俾天然氣佢。咁日後嚟講嘅話咧，賣天然氣就唔可以再用歐羅啦，要將佢變成盧布啦，咁即係話歐洲要將啲歐羅咧，係將佢拋出去換成盧布去支付啦。咁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對歐羅其實係相當之不利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哋要留意住，再加埋咧，俄羅斯亦都講啦，就話佢個盧布咧就等於如果冇記錯，佢係5000克呢一個嘅黃金定乜嘢？我唔記得咗。即係用佢同黃金掛鈎嘅盧布將會。咁如果一掛鈎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對金又可能會帶嚟一定嘅支持，因為金以後嚟講嘅話咧，就會跟盧布，而盧布個本身咧個背後咧就係天然氣、石油啊，一系列嘅天然資源，咁所以呢系列嘅嘢大家都要留意住啊！ 系，一环扣一环啊！ 系啊，咁所以咧，听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咧，环球嘅金股会嘅大势走向。 就话听阿培哥讲咧，最紧要留意嘅日子应该系美国嘅选举日啊！中期選舉日會影響好多嘢啊！ 係啦，咁大家密切觀察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唔該，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 唔該曬，拜拜。 屋企個小朋友點都唔肯戴口罩， 點解啊？ 佢話箍住塊面好辛苦。 你可以試下同佢一齊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阿O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讲呢个优惠咧，梗系关于咧星期四啊，4月7号咧，咁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啦，咁啊向近咧620万名合资格嘅香港市民咧发放今年第一阶段嘅电子消费券，咁啊金额咧系5000蚊噶，咁啊消费券咧生效日期啦，直至去今年嘅10月31号为止啊，使用期限咧有7个月，咁啊钟哥同埋 Kitty 谂住买啲乜嘢啊？呢一注 我一定要使钱啊！ 你一定要 電器嘛？你話買 係啊，但一定要好快使。 點解 啊？因為我用八大窿啊嘛， 係 佢一定要第一個月使曬嗰4000， 哦， 先至有。 你得嘅，你得嘅，係啊。過往都冇乜錢使，其實講真抗疫嘅道路上邊，大家食多咗兩餸飯啦。你話真係要窮奢極侈咁樣食餐，哇！即係1000几2000蚊嘅飯，可能都未必做得到啊。 你講開個兩餸飯，我琴日去一間即係叫大少少嘅超級市場啦，直頭係即係日本名嗰啲咁樣。 OK， 係。 都有兩餸飯喎、 啊，有啊， 大小嘅超 平， 卅幾蚊咋？ 係咩兩餸喎、 啊？兩餸啊，四十蚊唔使啊， 咁 啊 抵喎，好唔好食先？ 咁我話冇幫襯， 街睇唔買就係呢啲啊， 買菜啊嘛。 哦， 咁跟住佢，哦，都有兩餸飯，同埋我望落，咦 ，OK 喎，四十蚊有找。 嗯， 我揾到最平嘅兩餸飯啊，23蚊咋？ 哇， 喺佐敦，係啊。 咁当然你计翻车钱啦，即系如果我哋专登搭车落去买就会贵翻啦。 咁啊，佐敦居民开心啦， 佐敦居民开心啦。 纯粹分享一下啫，呢、這个资讯边度嚟啊？两餸饭关注组啦，系、啦，我好早已经想讲俾你听噶啦， 了解行情。 因为廿三蚊真系好平， 好抵。 你记得俾个 like 噶，如果唔系你唔活跃咧，可能踢你走啊。 系、要回应一下，好味咁 抵玩咁样，抵玩咁样，通常都系咁啊。嗱，咁啊，有好多唔同相应嘅优惠咧，就根据呢个消费券咧就推出嘅。咁啊，有啲咧，服装店已经咧，早两日已经讲咗啦，话譬如正价买满1200蚊咧，就减200蚊。咁啊，正价买满800蚊咧，就减100蚊咁样，即系叫做用消费券之余咧，仲可以帮你再 extra 咁样多啲嘅叫做减价优惠啊，多啲折扣咁样咯。我问 Kitty 咧，你会买咩嗱？钟哥就话可能买电器啊，你咧？ 系我其实寻日再睇电视嘅时候，我一路睇都喺度谂，我系咪都应该会用翻喺日常用品度咧？ 哦， 系啊，慢慢洗咯， 系 啊， 即系你哋唔用唔完，你都 系佢会再俾我噶嘛？ 系 啊，不过迟啲啫，系咯、我又唔会用得好慢，我相信。其实因为譬如你日用品，洗头水啊、纸巾啊，譬如你落楼下超级市场买下啲肉啊、买下餸啊、啲扒啊，其实好快用完 嘅 啫。 我上一期消费券用剩咗4蚊。用唔到落去， 点解啊？ 买唔到嘢4蚊鸡，即系我又冇心神。你话喂4蚊特登去嗰啲便利店买，依家都冇嘢香口胶嗰啲。 你话你出面汽水机嘟罐咖啡俾我都用咗啦， 都唔系4蚊啊，唔系4蚊啊嘛。唔係4蚊啊，因为 你自己入补多10蚊落去咯。 我特登揀呢个支付系统啊，我冇绑定我嘅金融账户噶，我想完全切割开啊，同我平时用开啲钱，因为好计数啊。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几个呢啲支付平台咧，你成日赚钱过钱咧，其实唔多唔少，嗱系方便咗噶。我再讲多次系方便咗，但系你会烦咗好多，因为你要记住好多唔同嘅密码。咁就算你换手机用 Face ID， 呢个可以赚下。我啱啱 update 咗新嘅 iOS 咧。 哦，戴口罩都认到你嘛？ 你整咗未啊？ 我未， 你整啦，方便好多，唔使下下咧一要支付嘅时候拉低口罩咁样，唔知 使唔使同佢讲暗号噶？即系如果你用 Face ID， 唔使。 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知唔知我系边个啊？使唔使咁样嗌？ 唔使噶，你一开始 download 个 iOS， 跟住佢就会又系碌下你个头啊， 咁 样揈下个头，应该系啦，应该系啦。 主要对你对眼， 主要系对住你对眼咁样啦。咁啊，讲远咗我话，即系太多呢啲支付系统咧，成日要喺个银行嗰度过钱落去啊，其实好鬼烦噶嘛。咁所以我就切割开，完全唔绑定一个银行咯。 而家就睇到个弊端咯， 嗯， 你就蚀咗4蚊啦。 哦，系啊，蚀咗4蚊， 蚀咗4蚊，个币端就蚀咗4蚊咯。如果唔系，你就赚足嗰几千蚊。 啱噶，系啊， 系咪先？ 你讲得啱啊，中国。 如果你谂下， 有阵时用八达通都 OK 啊，所以我话。 你谂下，如果个个好似你咁样，每人4蚊，其实就帮政府悭咗好多钱噶咯。 有冇悭到咧？定还是佢都系即系支付系统嗰度袋咗落袋？我又唔知啦。 就帮支付系统悭咗好多钱噶。 系，我又唔识啊，下呢啲。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咯，即系唔可以物尽其用咯，因为你又搵唔到啲4蚊要买嘅嘢，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啊啲听众可能同我屋企人都话：，喂，咁啊不如依家就如果可以唔买嘢套翻现得唔得啊？咁啊唔得嘅，除非你买啲有价值嘅嘢变换再变换咁样啦。咁啊坊间都有一啲。即系消费嘅方法啊，即系可以教到你嘅，咁都系好合法噶。即系譬如可能你买部手提电话，部手提电话可以等价咁样变换翻个价值嘅咁样，咁你咪可以套到啲现出嚟咯。 都系叫做消费咗嘅。 有你一定要透过消费呢个过程咯，就唔系直接变换到现金咯。 即 系 譬如我买4000蚊嘅电器产品，跟住我即刻喺二手市场放咗佢，咁我中间可能会蚀咗啲差价啦。咁但系我就可能攞翻啲现金，但 系 咁样咪多余咯。 但係有個等待添，即係你未必一定賣得出。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有風險喺當中㗎，即 係 投資涉及風險啊。不過你得到嘅嘢就係個現金嘅流動性咯，即係你唔使好似頭先我哋棘住就係搏。 捆綁住喺呢個電子消費嘅系統嗰度啦。咁啊，個個人即係你六百幾萬人有六百幾萬人嘅生活方式，咁啊，你嘅消費方式係點？我唔去，即係好似 Kitty 話買日常生活品，鍾哥你買電子產品，我可能我嚟咩咧？ 点啊？ 可能我嚟入油咧， 系哎呀， 都够啦。依家啲油几贵啊？架车打爆一缸油要千几蚊啊！ 系啊， 你打爆四缸油，你已经可以收得佢啦。我想讲， 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而家呢个礼拜呢、个礼拜尾啊嘛，好似系嗰个消费券，好似系。咁但系咧，你留意一下咧，我身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或者团体咧，都有啲信息话呢、个礼拜开始咧。 系， 佢会有一啲即系唔同嘅优惠啦，或者啲特别嘅销售啊， 即系可能早鸟咯，即系你而家虽然你未正式攞到嗰嚿钱，咁但系已经决定咗系咁样用咧，再俾个优惠你，系啦。 有啲无端端有啲喂，咁平时都佢有好多咁嘅叫做一啲即系好似杂价摊咁样，每隔一段时间会摆一次嘅。哦，好拣唔拣？就拣呢个礼拜六日。咁啊，点解咧？我问一问啦。冇啊，因为消费券啊嘛，咁咪即系当系大家多。如果你个身可能多个钱嘅时候，你都想使钱，咁就希望攞呢个气氛去搞呢啲嘅时候，大家都有钱赚 咁。哦，咁都系啊，因为咧有啲电子商会嗰啲会长都话咧，希望咧呢个消费券咧可以追翻咧疫情底下咧损失嘅八成嘅收入。 嗯， 即系原来消费券真系可以带动到经济咯，因为佢哋。嗰、那個數都數額都唔少，八成、哦，八成嘅銷售，如果追翻咧，可能香港嘅失業率又可以救得到咁樣，即係有好多啦。即係你過去譬如飲食業、零售業，即係甚至旅遊業啦，呢啲一定係重災區啦。如果你可以開放翻，咁會唔會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循序漸進咁樣去用錢啦？咁特首亦都呼籲，你唔好第一日就報復式咁去， 一窩蜂出面有好多人、 又食嘢咁樣，即係大家。即係點樣按部就班啊，循序漸進啊，一步一步嚟啊！我估即係香港人過去嗰幾個月抗疫咁辛苦，應該學識㗎啦，應該聰明㗎啦，係啊！如果唔係你可能用咗第一日錢，跟住第二三日，我確咗診喎咁樣，跟住又冇 得用得使啦， 係啊！好咁樣保持住自己嘅身心靈健康都係好重要嘅。 係啊，從長計議一下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更加多咧呢個消費券嘅詳情嘅時間嚟到早。早上嘅八点二十八分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天晴啦，日间系非常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4月4日。是一年的第9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1日。1973年4月4号，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下城的建筑群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正式启用。世贸中心1966年8月开始动工，当中两栋最高的建筑物成为纽约著名地标之一，分别是世贸中心一号和二号大楼，亦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高度超过同样在曼哈顿的帝国大厦。2001年911袭击事件导致大部分建筑受到全毁到结构受损不等的重创，之后进行重建，当中包括一座受害者纪念馆。4月4号出生的朋友具有创新能力，会努力争取想得到的东西，努力开创计划，亦会脚踏实地付诸实行，有勇气同决心，同时偏向执着。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令你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遇到挫折，我们会选择停低，还是继续前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斯芬啊，做咗爸爸之后嘅生活过得点啊？ 好好啊，我都有继续睇波同食米玩咁啦。 杰彤啊，做咗人妻之后嘅生活过成点啊？ 好好，我继续钻研厨艺，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 想知佢哋嘅新生活有几精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二点，斯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郑融、施康桥。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呢段時間疫情關係，好多公司都話在家工作，希望減少大家喺公司亦叫人群聚集咁樣啦，特別係大公司咁樣 出出入入咁啦。 咁又唔係原來唔係所有公司都有呢一個嘅舉動嘅。 嗯， 我朋友做一間會計師樓，咁嗰度唔係好多人。咁我個個都要翻工，因為啲數攞唔到翻屋企。 哦，係啊， 即係呢啲比較緊要啲，或者 機密啊， 機密啲嘅嘢。 你見上海嗰啲金融機構嗰啲人漏嘢都要趕翻工，佢就儲足自己嘅糧水喺個金融機構嗰度， 就喺嗰度瞓。 係因為唔停市啊嘛， 係啊， 跟住就變咗要強檢底下，就變咗喺嗰個金融機構嗰度度過咗兩三日咁樣。 咁但係在家工作，咁因為個時間可能譬如我有啲朋友都差唔個幾月啦，咁係咪一件好事呢？佢話又唔係，會衍生咗好多其他問題出嚟。咁話咁喺屋企嘅時候，咁咪幾好咯？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哎呀好啊，在家工作。佢話原來慢慢咧，問題就開始浮現啦。 係， 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喺網上邊就睇到有篇文章，就同大家講下，咁你點樣為之？你覺得在家工作令到你覺得喺特別係精神上有問題？佢話如果當你出現咗長期出現暴躁啦， 哦， 心跳加速， 係 手心出汗，呢幾項特徵咧，你就要留意，可能係因為你困咗喺屋企太耐， 哦，即係有咁極端嘅反應。我以為咧，即係你未講呢個報告出嚟，我以為即係懶啲咯，唔想燙衫咯，係肥咗唔想燙衫。嗱，即係我識得最多朋友就係，即係可能即係中環打工族咁啊！哇，你俾我 work from home， 我真係咧個燙斗好耐都冇開出嚟燙過衫啦，咁樣或者即係唔需要再著西裝覺得好正啊咁樣。咁我以為呢啲嘢添， 就係呢一啲正話講呢啲啊，可能 手心無汗。 咁話唔係，咁如果係咁樣，點樣解決先得㗎？ 咁 如果最容易解決嘅方法，你出街咯。但係而家出街又係唔係好提議㗎嘛？因為又係疫情關係，咁咪好尷尬咯。嗱，你一路 work from home， 你一路就會增加你嗰個精神壓力。但係你又唔出得街，咁可以點處理呢？ 咁而家呢度咧就提供咗幾個方法，叫你喺屋企裏邊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方法，令到你可以減壓。咁、 哦、 佢第一樣咧就當然啦，講嚟講去做運動啦， 係係， 唔好講咁多啦。佢話做運動咧有好多好處嘅，咁之前都講咗好多啦，咩皮質醇啊、咳哩咳啦，好多樣嘢令到你可以身心康泰啊嘛。 係， 咁佢就話最緊要咧就係你如果散步20分鐘咧。就能夠令到你嘅壓力荷爾蒙同埋皮質醇嘅指數咧平均下降 10%。 係， 咁佢話如果喺同時接觸大自然嘅話咧，即係大自然底下行20分鐘咧，效果就更佳。咁、 嗯、 但係就唔係咁鼓勵大家喺、嗯、即係街上邊啦。 係， 咁如果你又可以去到接觸到大自然，咁你咪去咯。 係， 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話可以提下大家喺屋企試下原地跑。或者原地踏步，咁、 嗯、 當然你唔好咁大聲啦。如果唔係下邊就會上嚟敲門噶啦。 唔好咁夜啊！ 唔好咁夜， 凌晨兩三點。 唔係沖完涼十點零鐘嘅時候，先醒起喎，咁就冇啦。 咁佢呢度再提啦，就話咁如果喺點樣接觸大自然啦？咁如果 擺下啲盆栽得唔得？ 就係啦。佢話如果你屋企有窗門可以望到出邊嘅，咁你未試可能對住個窗門啦。 係。 佢話如果唔係嘅話，好似 Kitty 你嗰個露台都有啲小盆栽， 係啊係啊， 可能你就擺啲小盆栽喺身邊，咁無求令到你個感覺係唔同咗，都有幫助嘅。 鍾哥頭先講呢個咧，去翻上一點咧，就係話我原地踏步，原地跑啦、 嗯。 我個朋友咧喺上一波嘅叫抗疫道路上邊咧，就買咗嗰啲健身單車啊。嗯或者嗰啲太空漫步機啊，甚至乎一個微型嘅跑步機啦、啊，跟住佢買嘅時候覺得哇好正啦、啊，我冇得去呢個健身室嗰度有、嗯、可以即係做到運動，誰、不知佢下邊咧，即係佢只要玩咗一日咋，佢下邊樓下嗰個人已經上去投 訴 啦，佢成嚿嘢咧要喺嗰啲旋轉拍賣網嗰度即刻 trade 翻走。唔係因為你玩唔到㗎，你如果真係嘈住人，同埋咧佢估唔到原來連嗰啲係啦，嗰啲踏步機啊，或者嗰啲叫做太空漫步機咧，其實都會有噪音可以。 可唔可以加個箭喺底啊？即係加個箭住個步機。 我又真係冇問到咁仔細，我亦都唔知道。 定係其實佢玩完一次之後，唔好玩嘅。 我亦都唔知個鐘嘅原因。咁因為咧，佢買嘅時候歡天喜地喺我哋朋友嗰個群組嗰度發出嚟啦，即係 send 出嚟，覺得哇，咁我都覺得哇，即係演嘢啫，即係你屋企冇翻咁大。你都唔可以有呢啲跑步機啦。 如果你話降低嗰個噪音咧，有啲坊間智慧嘅，譬如話鋪多兩張地氈啦。如果唔係咧，就用嗰啲 瑜伽墊係 咪？唔係啊，用嗰啲包裝嗰啲瓦通紙啊，即係嗰啲紙盒咧、 哦， 你墊兩浸，因為佢中間係通噶嘛。哦、你墊兩浸咧，其實可以吸到好多嘅聲音嘅，係啊。 唔通你屋企都有跑步機啊？ 講翻呢度啊，咁又冇嘅。好啦，講翻呢度，咁做運動係最好咧。佢話如果你跑唔到步，咁好似話嘈咁點樣咧？佢有另一個取代嘅方法就係，譬如做一啲舒展運動，即係簡單嚟講叫拉筋。 係。 咁譬如你拉下隻手啊，拉下隻腳啊，其實都有幫助嘅。當然你就唔可以好氣咁樣喐下就算啦。可能真係要維持嗰個動作，你知啊，即係如果見效就五分鐘起標噶嘛。即係可能你俾自己拉下筋。一隻腳五分鐘，兩隻腳十分鐘，咁跟住手手腳腳都做，咁可能有二十分鐘嘅拉筋運動咧，都係可以幫助到嘅。咁佢話第二樣嘢啦，佢話如果你淨係一個人做運動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佢話呢度咧就話，如果你團隊一齊做運動咧，就可以令到個減壓率就高26%。 但係而家唔可以多人運動 喎。就係呢度啦。咁佢提議點樣咧？佢話如果你而家在家工作，必定係要 Zoom meeting 噶啦，好多時候。佢話點解唔公司嘅話事人咧，就可能增設多一個環節，就係一齊 Zoom exercise，、 嗯、 即係可能開住個 Zoom， 大家即係你唔可以話唔見樣嗰啲，即係有啲人就中意熄咗自己個樣唔見噶嘛。咁但係一齊見到個樣就一齊做一啲簡單嘅運動，咁、 嗯、 就令到個感覺咧就係、雖然大家喺屋企，但係仍然都係喺埋一齊。 系， 咁就會令到嗰件事咧就更好啦。 嗯， 好，咁另外仲有一樣咧，我就覺得就算係咪疫情關係咧，都應該要大家試啦。佢呢個咧就叫做 digital detox， 係 數碼 排毒。 佢話點樣數碼排毒咧？佢話喺而家好多時候你攞住部手機你就過一日噶嘛，裏邊太多資訊，而有啲資訊咧未必一定係幫到。 可能係幫倒忙添。咁裏邊嗰啲太負能量嘅一啲信息咧，佢就提議大家每日都要將佢清理咗佢。咁無求你開個電話嘅時候，你睇到嘅都應該係你應該要得到嘅正向資訊，而一啲唔應該出現嘅，譬如話一啲你知好多嗰啲咩喺討論區啊，有啲全部係吹水嘢或者 神富啊咁嗰啲啦。 荒富有陣時都算啊。假資訊先得人驚啊嘛！佢話你每日咧就要習慣將呢啲咧就要排除咗佢。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啲所謂嘅數碼資訊咧就會變成你身體嘅一啲毒素，因為你每日都睇啊嘛。咁所以咧亦都提議大家，咁每日都習慣清理一下你手提電話裏邊嘅一啲唔應該出現嘅資訊啦。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养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搏。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趁着肌肤力我上。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走。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看到光。 健啦，一个发音简单又容易读嘅字。原来呢个咧系同今日一个重要嘅日子非常有关系嘅。到底系啲乜嘢日子呢？呢句说话又系点解呢？想唔想知？白卷号转头话你知。 健啦，喺南洋嘅福建话嚟讲，即系意思系细路仔。四月四号儿童节，呢个字梗系要识啦。小朋友最中意咧就系玩啦，可以学多一两个字。玩嘅福建话咧啊，有两个发音叫切妥切妥啊，唔好问我点解会呢个发音啊，我都系学翻嚟嘅啫。健啦切妥，咁啊即系小朋友玩啊。寻呢个发音即系同寻见得切妥，意思即系话叫你今日同小朋友玩下啦。我哋唔系母亲节先至孝顺父母，因为每一日都系母亲节。啊，同样儿童节都系一样，我哋唔系儿童节先至嚟锡细路仔嘅，日日都关心佢，同佢玩多啲，咁大家关系咪会好啲咯。 系今日四月四号儿童节啦吓，咁啊就大家同小朋友就玩下啦。咁啊不过咧，除咗四月四号特别之外咧，四月八号至十号咧呢三日咧，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咁因为政府咧就呼吁全港嘅市民咧喺四月八号至十号一连三日咧，每一日都自我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啦。咁就了解一下自己有冇感染到，咁啊早日咧切断呢个新冠病毒嘅传播，帮助呢个社会咧尽快复常嘅。咁好啦，咁啊测完之后个结果点样做咧？咁如果测完个结果真系呈阳性嘅话咧，就要影相喺24小时之内咧，到卫生署网上嘅系统嗰度呈报。咁卫生防护中心咧就会因应染疫人士嘅身体状况啦、家居情况等等咧，安排适切家居支援隔离或者系治疗嘅。咁如果你做完嗰个测试之后系阴性嘅话咧，阴性嘅检测结果咧就不用申报，系不用申报。但是市民如果外出的时候都适宜用防护性比较高的 KN95 口罩。 如果不幸是阳性的话，24小时之内要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的网址是 www.chp.gov.hk/RATP， 大家可以上网就可以找得到这个网址的了。其实政府就在4月2号的时候开始派发包含快速检测套装、KN95 口罩等等的防疫服务包的。大家可以使用里面的物资，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在18区90个派发点那里再领取的。 经常我最近都有身边的朋友就说，哎呀我有些不舒服，哇就是真的不舒服啊。定還是你以為自己唔舒服先？我唔知咁樣，咁所以咧，而家有好多朋友們可能係個心掛掛，可能係個成個世界嘅氛圍啦，或者自己 認住啦。 咁我話如果係咁樣就不如最好啦。咁大家可能喺四月八號到十號連續三日就即係全世界一齊做，咁全香港嘅朋友們都一齊做，試下自我檢測。咁大家一齊知道，如果你真係不幸係確診，咁你都知道啦。咁如果冇事，當然最好啦。咁起碼可以將一啲隱性患者咧，可以揾到出嚟，咁令到快啲斬斷嗰個傳播鏈啊。 係，大家安心啲啦，又 係咁啊。講呢個抗疫包啊，琴日其實已經收到咗啦。咁啊，即係撳鐘，跟住啊，先生，政府派抗疫包啊，咁啊攞咗啦。咁但係即係都琴日有啲報章啊，或者有啲傳媒都話，喂，咁如果間屋入邊有四個人，那個抗疫包的含量不夠多，咁樣點可以關顧得到啊？咁其實即係特首琴日喺嗰個發布會嗰度都有講翻，即係話即係有一個日子咧，即係四月八號至十號咧，即係有啲叫做點啊？即係嗰啲防疫服務包嗰啲派發點，你上網揾翻啦，18區都有90個 嚇， 咁你又可以攞嘅。咁總之即係白啲咁樣講，其實應該資源都係夠嘅，都係充裕嘅。咁都係嗰句，你應攞得攞咯，即係唔係話你攞曬翻屋企？好啊，我自己可以獨攬曬啲資源，有10個包包咁樣啊，我最多嘢咁樣。咁今時今日香港就講緊共享啦，或者即係共同去互相扶持啦。咁就應該就唔好咁自私啊。即應攞得攞，咁你物資係夠嘅，或者你屋企本身物資都不缺嘅，咁你咪當即係一份心意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係啊，屋企真係冇唔夠喎，咁你先去攞。 嗰個包裏邊有啲咩嘅物資喺裏邊啊？你收到？ 唔逐一講啦，總之係一啲抗疫嘅物品啦，咁樣即係有口罩啊，有快速檢測啊，咁樣或者有啲中成藥啦，咁樣自己收到。我估琴日其實好多心機旁邊嘅聽眾都收到㗎啦，這個包包咁你嘛冇嘅，可能你咁啱 miss 咗。咁可能即係我見啲傳媒報道都話，如果你佢敲門或者撳鐘仔冇人應咧，咁又會有張紙嘅，嗰張紙就 就可能你落翻去楼下管理处就去攞翻、嗯， 即系佢唔会挂喺门口。 唔会嘅， 就一定要人对人咁样交俾你。 系啦，咁佢会有一张纸，嗰张纸就系去翻管理处或者去翻即系头先讲嗰个九十几个嗰啲派发点咁啊，再领取啦。咁都系嗰句，详情你真系揾翻即系相关嘅政府部门去做。因为我自己琴日都系一个好享受嘅睇紧煲紧剧嘅时候，突然间 有人 揿钟，我以为咩事咧？ 以为买咗啲咩系嘛自己？ 系啦，其实冇啊，冇嘢，冇嘢收到咁啊，但系收到呢个抗疫包咁样，咁大家可以运用下入面啲资源啦，或者物资啦咁样啦。 系，因为我自己个情况咧，就系寻日经过屋企啦，翻屋企啦，咁啊喺嗰个大堂嗰度咧就有管理员就截一截住，可以攞到一个抗疫包咯，咁样咁佢都即系好有系统地会登记翻你系边一层楼边一个单位，咁佢 mark 咗你已经攞咗啦，咁样咁个抗疫包里面就即系头先咁讲啦，佢有一定嘅数量啦，咁因为佢都唔知道你每一个单位里边住几多嘅人噶嘛，咁如果你少嘅，咁可能就会有突；如果你个单位有好多人嘅，咁可能你再需要咧就要去嗰啲派发点嗰度去攞啦，系啊。 因为譬如我哋自己，譬如我哋而家嘅工作单位啊，即系港台，我哋因为翻嚟嘅时候每日都要做检测啊嘛，咁、所以我哋已经每日都做紧啦。但系可能有啲朋友们，佢哋未必需要，可能在家工作啦，又或者可能佢系即系唔系工作嘅人士啦，佢、哋未必会每日都做快速检测呢个动作嘅。咁但系就系翻转头啦，喂，咁可能不幸地，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你系唔知嘅话咧，咁呢啲。叫隱形傳播鏈，咪不斷喺度出現咯。咁、所以呢個防疫包裏邊亦都會提供咗一啲嘅快速檢測嘅產品啦。咁、你就可以利用嗰一樣嘢，咁你自己喺屋企做咗個檢測。咁、如果冇事最好啦。如果有事，咁你知道原來你真係有事啦。咁、就唔需要大家再心掛掛。咁四月八號到十號連續三日，其實都好容易會處理到嘅。咁我相信每一個香港市民都盡咗自己嘅責任，做咗呢一樣嘢先。 仲有一個温馨小提示嘅、因為譬如我哋自己成日出去做嘢，要做呢一個檢測咧，就梗係即係好熟手啦。點樣去到做，即係收到嗰個檢測包。咁但係可能有啲朋友咧，真係佢未必認識啊，或者從來都冇做過。咁而家諗住喺四月八號至到十號做嘅時候咧，咁首先你可以即係睇下望唔望得明嗰個嘅檢測包嘅一啲說明。即系嗰啲步骤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网上面咧都有啲片，譬如有啊袁教授啊等等咧，都会即系有啲片咧可以揾得到，系啦，即系教你成个程序系点样做，即系唔需要太过惊慌嘅，系啦，都系一个好简单嘅程序嚟嘅啫。 系啊，我第一次做我都惊。 系。 但系跟住其實都係咁樣做嘅，又我覺得第一次嘅驚咧，只係因為未試過啫，即係唔係真係有啲你唔會覺得係辛苦啊，甚至乎有啲人話會唔會好痛噶？其實唔會嘅，絕對唔需要擔心。 我哋翻工之前都要做啦，咁所以嗰三日我哋三個都會做嘅，咁大家都身體力行支持呢一件事啦，希望都係令到成個香港健健康康。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就嚟去到九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48%。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沙沥公路嗰边咧，车龙就排到汽水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最近放緊暑假啦，小朋友，你嗰边点啊？ 当然系要谂啲嘢俾佢做下，等佢可以喺屋企放暑假嘅呢段时间都可以充实得嚟咧，又可以有唔同嘅嘢做下，安排下啲时间啦。 我都理解啊，因为尤其是小学生，甚至中学已经复课，咁变咗咧，作为家长俾佢玩得太多，又心挂挂，又担心佢翻学之后会心散，难啲跟翻啲功课进度。但系咧，谂起今年嘅暑假比平时短咗咁多咧，净系叫佢读书做功课温书嚟，有啲于心不忍喎。 而且咧，今年咧真系杀我哋啲家长一个措手不及嘅。嗱，往日咧可能就可以提前去选择一啲嘅兴趣班，帮佢安排好七至八月嘅暑假啦。今年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啊早咗放暑假之余咧，好多个课外活动咧都变咗停摆啦。啲咧运动类啊，可以等佢哋出去放电嘅活动咧，都冇得选择啦。 其实我都面对紧呢样嘢嘅， 所以咧，我哋今朝早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到底点样可以有效地咧帮小朋友安排一下，由而家去到四月中啦嘅呢一段时间，既可以收到一个咧佢哋翻学之前作好准备，又可以令到佢哋咧放一个充实开心嘅暑假啦。 啊，都系噶，嗱，我望住个日历啦，其实大概都系两个零星期嘅时间，唔到三个星期嘅时间啦。咁喺呢段时间里面好长又唔系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时候啊，不如会唔会谂下都邀请下小朋友话俾佢听，如果剩翻两个零礼拜，佢有咩想做呢？ 我估大多数小朋友第一个答案就系、是、我要玩。 咁正常喎、啊，游戏系小朋友天生嘅职业嚟噶嘛。 咁但系家长可能都好希望佢可以争取时间好好学习、啊，咁点平衡呢？ 嗱，我其实都好理解嘅，即系自己嘅小朋友都喺个小学阶段，咁但系我哋一路都讲紧就系点样去平衡两者嘅需要啦。咁如果系讲紧特别系小学生、初小或者大少少可以理解到事情嘅话咧，我估轻轻话到俾佢哋听，放假之后学校嘅一啲测验考试啊，或者功课上面嘅安排啊，对学习嘅嗰个谂法啊，话翻俾小朋友听，等佢哋知道有啲嘢佢哋可能都需要预先准备定咧，其实我唔觉得会系好大困难嘅，因为你提到暑假啦，咁如果已经喺小学嘅小朋友知道自己喺暑假，你谂翻我哋细个听到暑假就掉低书包，乜嘢都唔记得噶啦，咁但系今年嘅假期就有啲同平时好唔同嘅，放咗学我听到就系好多时候复课之后就已经有测验考试，咁所以呢啲都系会令到家长担心嘅。啊，其实小朋友就一定系会同你讲佢想玩噶啦。咁、又我哋又作为家长又话咗俾佢听，嚟紧学校嘅安排之后，又可唔可以坐定定一齐去夹个时间表咧？ 既可以佢选择一啲小朋友自己有兴趣嘅活动啦，亦都可以咧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咧去制定一啲咧真系有成效嘅学习目标、哦。 嗱，其实时间表咧有几个好处嘅。第一个好处就系都帮小朋友定翻一个规律。你谂下，就迟啲翻学校，其实个学就好讲求一个规律噶啦。你要嗰个时间就要起身，准备搭校车或者准备行翻学校。嗰个时间落堂就要准备做功课。其实时间系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喺呢段时候已经开始帮佢哋走翻入去有规律嘅模式去生活咧，其实系会帮紧佢嚟紧即系假期完结嘅时候咧，会容易啲适应。翻转头，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嗰个时间表系一齐去制定嘅话咧，咁小朋友觉得自己系有话语权，佢有得去话事，掌控到佢嘅生活嘅时候咧，佢哋或者会容易啲愿意去跟随多啲嘅。 咁我哋咧其实同小朋友一齐坐低定立时间表嘅时候咧，有冇啲咩特别需要注意嘅咧？ 啊，这个问题都真系问得几好嘅，都睇翻小朋友个发展阶段啦。如果可能是初小小一小二那些，那就难啲同佢讲你自己定个时间表㗎啦。咁你就要大概话到俾佢听，啊，其实定个时间表大概个设计会系点样嘅呢？譬如啊，我哋期望八点钟最迟九点钟点都要起身㗎啦。咁可能已经有啲框架，九点钟起身，有啲嘢系 set 咗九点钟起身。一点钟食晏昼，我哋七点钟食晚饭嘅。咁我哋先定咗呢啲大唔系好喐到嘅框架俾佢哋先。咁剩翻嗰啲空间嗰啲窿窿咧， 咁你就可以同佢揾另外一張紙仔寫低啊，我哋有啲咩要做？第一可能係小朋友最重要嘅玩，或者睇圖書玩幾耐。咁我哋可以寫低咗呢啲先，咁啊寫咗仔仔嘅期望先咯，記住先寫咗佢嗰啲先嚇。跟住之後咧，就到大人嘅期望啦。譬如哦，可能要温習功課，完成某啲嘅活動，或者參加我幫你安排嘅一啲活動。咁你寫曬呢啲嘅時候咧，大家就睇翻自己嗰個溝通模式本身啦。我想將呢個攝喺呢度，咁啊講下點解你要攝喺呢度啊？我因為咧，我覺得食完早餐咧，玩完咧，我就有心機睇圖書噶啦。咁好啊，咁你去啦，睇下小朋友佢自己個諗法係乜嘢？點解我咁着重小朋友嘅諗法咧？係因為呢個時間表，如果淨係得家長去 set， 其實去到最後，如果小朋友個參與度唔特別高嘅話咧，佢會覺得好被逼，唔特別享受過程。 其實咧，聽 Jamie 咁樣講咧，主要定個時間表咧，都分咗兩個步驟啦。即係第一咧，就係各自各都寫咗自己嗰啲期望清單先，跟住咧就好似填格仔填窿窿咁樣啦，就將大家嗰啲嘅期望啊、想做嘅嘢咧，就冚翻落去嗰個時間表裏頭嗰啲窿窿啊、空隙嗰度。咁而且咧 ，Jamie 都講得好好一樣嘢就係咧，啊最怕啲小朋友咧講完之後自己可能又唔記得啦咁。咁你自己寫一次咧，同埋咧可以增進咗嗰個親子溝通啊。可能我咧從來都唔知原來佢覺得咧要食飽先可以玩嘅，原來有原因嘅喎，咁可能都可以俾到家長咧更加了解自己小朋友嘅諗法。 其實係嘅，但我哋就預計，其實喺我哋填呢啲窿窿嘅過程裏邊咧，唔一定咁快攞得到共識，或者一啲睇法上唔同嘅地方，呢個係必然會發生嘅，就唔需要太過勞氣嘅。咁即係譬如話，喂，我覺得呢個時候你應該我嚟早課嘅喎，唔係咧，我覺得呢個時候四點半我要唔知開邊套電視睇。咁可以傾就係 OK， 你可以 keep 翻四點半睇電視，但係我希望你可能喺四五三已經要完成呢份功課，咁即係話你上面啲時間可能就要喐噶咯喎，咁就睇可唔可以有一個協調走到出嚟啦。 咁如果遇到有啲情況係雙方都好堅持嘅，咁應該點處理呢？ 我覺得可以擺後一步先，真係鬧到面紅耳，或者大家都覺得唔得，我一定要你做啦，我哋先擺埋一邊，我哋填咗啲冇乜爭壓位嘅窿窿先，咁剩翻嗰個窿窿，會唔會又遲一步翻轉頭先至問？啊，點解你咁堅持嘅咧？或者媽媽又問下自己，即係家長又問下自己，點解我咁堅持？阿仔要呢個時候做呢樣嘢？咁如果譬如話，我哋諗完之後就會發覺，咦，其實係咪真係必須要咁堅持嘅咧？又或者我哋又試下引導下我哋嘅小朋友，啊，你做咩一定要有呢一樣嘢喺呢個時間做咧？即係佢哋一定有佢哋嘅諗法嘅，一定有自己覺得小朋友有啲屬於佢自己嘅諗法，而我哋係值得去聽咗先嘅。 咁我諗喺呢個溝通嘅過程裏面，就算啦，當中真係有爭拗咧，最後達成咗個共識嘅時候咧，都係令到雙方可以更加了解大家嘅期望嘅。而呢啲期望咧，平時可能喺日常嘅溝通咧，又比較少會擺上去嗰個討論嘅議程嗰度，咁就可能真係可以透過咧定立一個時間表嘅時候咧，好好咁樣了解大家啦。 系啦，咁定个时间表都仲有少少窍门噶、哦，咁最好咧就贴喺一个当眼大家都见到嘅地方。咁如果唔系咧，小朋友咧定完之后唔知塞咗去边张纸咧，咁就大家好似仿似冇讲过，亦都跟唔到。妈妈或者做家长亦都会好猛，咪同你倾咗个时间表咯，点解你冇做噶？其实因为小朋友就系、是。唔再喺面前出現嘅嘢，就真係有機會唔記得㗎。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啦，聽咗我哋今朝早咧講嘅呢啲小技巧咧，剩翻兩個零禮拜啦，都可以試下啦，定一個時間表嘅。因為最重要咧，其實我覺得除咗係有一個嘅指引，知道每一日要做啲乜嘢之外咧，又可以幫到小朋友建立一啲良好嘅習慣，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大家都可以更加了解同埋認識大家嘅需要同埋期望啊嘛。 是啊，如果那个时间表定了出来，有些时候有些突发的原因，或者不一定完全跟得到，可以坐定定看一看有没有些东西要改动。因为有些时候呢，定时间表的时候呢，人可能是会很大期望，我觉得我会做得完，但是呢时间呢就未必是小朋友想象中，或者好似妈妈想象中咁样嘅，咁所以喺呢啲位咧，我哋都要留翻啲空间同弹性俾自己改，咁咧呢个时间表个功效咧就会事半功倍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唔好客气啦，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特别假期啦。 好啦，拜拜， 拜拜。 你如理想型。 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气氛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虽安抚斗争，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这已就睡。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似异性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修养烦得很。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里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醉，让我进步路声带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哪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致电来洒泪，可担心过被拒。 听过有细猫、应志月、幕后花絮，踏入春天，除了人会觉得攰奶奶、容易病之外，毛鞋都好似容易咳喎。咁点算啊？其实有几样嘢我哋可以做嘅。第一就系、是、勤于清洁啦，避免毛鞋接触过多嘅灰尘同埋过敏源，我哋要定期打扫环境。第二就系、是、避免刺激嘅气味，如果你想除湿又或者除蚊虫，就要记得用啲冇香味、宠物都适用嘅喷剂。而第三就系、是、注意保暖啦，因为春天早晚嘅温差都比较大，入夜气温又会下降，记得要帮毛鞋做好保暖。希望在春天，无论大人、小朋友和毛鞋都可以身体健康啦。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啊，又话 Poly 喺度。早晨 Poly。 早晨啊，小爸，祝身体健康啊。 哎，大家咁话啊，今日朝头早嘅 morning call 你想点唱俾边位呢？ 啊，我咧就要点唱邓丽君嘅《雪中情》。 系。 咁啊，因为咧疫情嗰个缘故咧，咁我都希望藉住你呢个电话点唱咧，祝而家嚟紧咧有11位朋友生日啊。咁、其中有两个长者仲系染中咗招，啱啱好翻又就嚟生日啊，咁啊同佢哋打气啦。 哦，咁啊，想用呢只歌曲咧，帮佢哋攞翻多啲正能量。 系啦，冇错啦。 哦，佢哋都系，佢哋都系邓丽君 fans 啊。 系啊，佢哋又系你哋神光第一线嘅勇胆，又系邓丽君嘅 fans 啊。 哦，咁啊，可唔可以讲下佢哋个名啊？等佢哋听到你系点俾佢哋听啊？ 好啊，好啊，嗱，咁我首先点俾李森医疗有限公司嘅全体工作人员，祝身体健康。 嗯。 咁啊，嚟紧咧就四月六号啊，叶凤梅生日；九号啊，黄国雄生日。咁啊，十号就系阿伍婉玲生日，十二号就系院舍助理陈美玲生日，十五号系阿梁淑娴生日，卞卫东生日，咁二十号咧就系潘鉴辉伯伯99岁生日啊，咁佢就嚟好翻，佢已经好翻噶啦， 系咁啊好翻就最好啦，哇四月你好多朋友生日， 有廿一号啊余金强生日，余超仪生日，咁啊廿三号就系夜间姑娘张丽敏生日， 系。 咁廿七号就系周少娟婆婆79岁生日，佢都好翻啊！咁啊，祝咁多位生日快乐，点埋俾住喺美国加州嘅罗汉大一家，祝快乐啦！咁啊，点埋俾神光第一线嘅全体工作人员， 多谢 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特别有14个字送俾你哋，祝愿疫情快啲走，全港市民开心透。唔该晒，小白。 好，哇，唔该晒。四月份系你嘅生日月啊，朋友生日月啊，咁你要慢慢同佢哋庆祝啦吓，日日都快快乐乐。好 ，OK， 拜拜。 拜拜。 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移。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就共人。我看见 追踪三十一， 九点27分，追踪三十一又话唱喺度啊！早晨啊，唱 早晨， 早晨啊，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节目睇？ 好啊，首先介绍下大家，今晚8点啊，有呢个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咁啊，继续坐喺狮子山下嘅香港咧，睇下呢个中国内地嗰啲民间风情啊，咁啊，今晚咧会带大家去睇两个地方，第一个咧就系叫做齐长城啊，系啲咩咧？即系。萬里長城大家知道啦，即係秦始皇有份大興土木修建㗎嘛。咁但係呢個係原來喺秦始皇之前呢都已經有人起咗長城㗎啦。起咗部分就叫齊長城，即係春秋戰國嗰個打到即係六國咁亂嗰陣時嗰個齊國啊起嘅。咁啊而家仲有啲殘骸喺度㗎喎，亦都有翻新過嘅。咁啊今晚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啦。咁啊另一個地方呢就係呢個龍山石窟啦。咁啊，龙山石窟系道教嘅石窟嚟嘅，中意睇金庸小说嘅朋友要留意、哦。咁啊、金庸小说里边咧有一个全真派啊，黄重阳咧，佢有7个全真弟子噶嘛，即系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 冇错啦。呢、這个全真七子咧喺呢个龙山石窟里边，其中有一个石窟咧就系雕咗呢个龙呢个七子嗰个像喺度。 哦， 系啊，佢究竟佢哋个样系点嘅样嘅咧？咁啊，今晚8点大家要留意啦。 咁啊，接住嚟10点有异国人生。嗱、呢个咧我都有睇嘅，因为佢系一个加拿大嘅灰北黑人嚟啊。你都知道叫 Red 嗰度都即系佢哋自己都有啲想法噶嘛，过往一啲历史嘅背景。咁所以咧，先讲呢个异国人生嘅主角咧，佢

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冲出家乡，远赴陌生嘅国度，为生活，你可以豁出去吗？ 豁出去，人漫无边际。 电视纪录片集《异国人生》，记录流浪异国嘅加拿大魁北克人，从日本到法国，由巴拿马至哥伦比亚，在异乡遇到乜嘢挑战，又遇见乜嘢人生风景？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朝我想讲，我是为你好咋。细个时候行经公园，经常见到有人捉棋，呢种棋艺非常花脑筋，要全神贯注，每行一步都要小心。一指错，满盘皆落索。识捉棋都知道啦，咁样行呢步或者咁样行嗰步，都会令到成盘棋变化万千。棋艺嘅高低在乎于点解你会行呢步，佢又点解行嗰步。每个人点样行，在乎于个人选择。正所谓旁观者不得依拿松降，应该尊重当事人嘅决定。但系现实情况系咪咁呢？虽然捉棋系两个人嘅事，但系你必定会见到好多旁边学喺度围观。通常旁边学都是忍不到口，当事人每行一步之后就会指指点点，甚至忍不住大喊一声，哎呀咁蠢架，怎会咁行。再极致啲，就是当事人諗緊点行嘅时候已经讲，你要咁行咁行先得㗎。我曾经见过一啲极品旁边学，唔单止教一边点行，係教晒两边。佢会话，你行呢步对家咪咁样行囉。然后你行埋呢步，对家一定会咁行，跟住你咁样咪可以将军囉。遇到旁边学，当事人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系扮听唔到，沉着应战，坚守自己嘅諗法。另一种就系大声同佢讲，咁叻你捉啦。旁边学就会回应一句，我为你好咋。好多时见到别人的选择，我哋都会讲呢句，你唔应该咁，你要咁，我系为你好咋。如果从讲呢句说话嘅人嚟讲，当然有可能系出于真心为对方好啦。佢哋从自己嘅学识、自己嘅角度、自己嘅经验，认为对方行呢步必定有着数，所以提供一啲意见，令对方行得更好。问题就喺呢度。你所俾嘅意见全部都系由你自己角度出发。你认为系好，其实系咪真系好呢？有冇可能其实你根本睇唔到事实嘅全部，但系你就认为你俾嘅意见系为对方好。俾意见嘅人有冇諗过，你俾嘅意见唔一定系好呢？你可能会话啦，我俾得意见你即系尊重你，唔鍾意你就唔会讲啦。係嘅係嘅，如果人哋唔鍾意你或者唔系为你好，真系出多句声都费事。如果你照俾意见，但系当事人唔听又会点？通常俾意见嘅人认为对方一定要跟自己意思先得，如果唔跟就叫做唔听意见咯。在互联网世界，给意见的人多的是，个个都会讲这句，我是为你好。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看到整件事的全部？如果未仔细分析，给意见就叫做为你好，其实只是一种自私的态度，只是想其他人认同你的看法。 你的意见是不是真的有用的意见呢？如果真心为其他人好，应该尊重当事人行的每一步。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冲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义，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好心情经理人。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嗱，今日咧，我想分享一个餸啊。 有冇觉得我瘦咗咧？ 点解咧？ 我觉得自己瘦咗。 哦，咁我都觉啦。既然你想听一个嘅美言嘅话，系啊，瘦咗，瘦咗又靓咗，点解噶？ 因为呢排节食咁样系啊。吓， 咁我仲谂住介绍一个餸，又唔系食大餐嘅，不过好捞饭。 系咩？梅菜扣肉啦，就系即一嚟最肥最肥东坡肉。今日 Kitty 教你煮东坡肉噶。 咁啊唔会，呢一个咧都系简易嘅食谱嚟噶，不过呢个配搭。我就見到依幾有趣喎，咁啊見到佢個做法咧又幾簡單，同埋咧味道咧好適合餸飯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這個咧，佢就係皮蛋炒豆腐啊， 哦，未聽過喎， 係咯，咁啊其實佢幾台式嘅呢一樣嘢，即係整出嚟嗰個感覺，咁啊平時咧皮蛋可能大家就涼拌啦，食米線嘅時候都會整翻個尖椒皮蛋啦，咁但係呢一個咧都好好食嘅，因為咧佢首先咧就點樣做咧就做咗個豆腐。先啦，即系热镬落油，咁豆腐咧煎到佢金黄色之后咧，就捞起佢备用啦。咁然后咧，你就可以预备少少嗰啲免治猪肉啊。 系啦，落啲姜啊、葱啊、蒜啊，就爆香咗啲猪肉先。系啦，咁啊，差唔多嘅时候咧，就可以加少少嘅米酒啦、豉油啦、胡椒粉啦，再捞一捞佢。咁然后咧就加入埋嗰啲皮蛋。咁你知道皮蛋其实你买翻嚟佢都就食得噶啦嘛。 系 啦，咁你切开佢几份，然之后咧就加埋个皮蛋，咁啊轻轻力咁样兜一兜啦。你中意咧可以加少少韭菜添嘅。系啦，跟住咧将个豆腐摆埋落去，落少少辣椒啊，同埋葱花，咁其实咧都几椰味，我觉得呢个餸 都几好、啊。你呢个提供即刻咧令我谂起咧自己曾经都学过一道菜咧，就系、是、冲绳嘅苦瓜炒呢个豆腐咯，系、 哦、 当地一个。叫做名物菜嚟嘅、嗯，我記得有一次去沖繩旅行都係食過呢一樣嘢啦。咁我就哇、哦、一試好難忘啊！點解咁平嘅材料都可以煮出咁美味嘅味道咧？咁、嗯、樣咁，但係當然我翻到嚟香港，我發覺唔平啦，因為日本嘅苦瓜係好貴，比平時嗰啲苦瓜貴勁多咁樣啦。咁你仲要沖繩嗰啲苦瓜咧係白啲噶嘛？ 嗯 一粒粒好细嘅嘢喺个面嗰度，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开嗰啲叫做苦瓜炒蛋嗰啲有啲唔同咁样。不过就啊，即系煮嘅时候或者屋企人煮嘅时候都觉得啊，好似去咗旅行咁咯。即系呢啲系当地嘅地道菜。就好似你頭先咁樣講，你話 皮蛋同豆腐呢個配搭 係啦，即係台式少少咁，你都覺得啊，即係如果可以。如果可以都飛下啦，咁樣係咪？係 啊，好簡單就營造到呢個感覺。 係啦，究竟有冇咁嘅機會咧？可以試試諗諗啦。 我的享樂時代。 有發覺自己屋企嗰部智能電視咧，會隨住消費券嘅出現而壞咧。 哦，冇喎、 啊，佢又冇喎，好彩。 我有喎、 啊，壞咗啦， 壞壞地啊。 咁你唔整？ 我想整啊！今次咁日咧，整一部電視咧，個成本比買咧係相若嘅，呢個係一定啊！ 即係可能整就整四千，你買就買三千五咁樣。 係啊，我試過咧，喺呢啲 gadget 嘢嗰度咧，兩次咧真係攞去維修啊！兩次都係 headphone 嚟嘅，佢兩次都冇整，佢換過一個新嘅俾我咯。咁、我第一次呢個體驗就覺得哇正啊，周圍宣揚啦、啊，你睇下我將個舊嘅可以變到做新嘅，好似嗰啲金斧頭、銀斧頭嗰啲咁樣，覺得哇幾好。到第二次嘅時候咧，我有啲黯然神傷啊，因為咧嗰、那個headphone 嗰個鋪頭。嗰、那個維修部同我講咧，話以後都冇維修部噶啦、 啊， 我哋 cut 咗維修部，因為維修嘅成本太貴，人嘅成本啦，材料嘅成本啦，有啲 parts 喺外國運過嚟嘅成本啦，所以我哋公司以後都冇維修部。 係啊， 你一 轉咗轉咗啊嘛， 係啊，轉咗咩？ 轉咗做翻新部。 哦，翻新系嘛？ 即系将佢 旧机翻新， 翻新之后卖翻出嚟当新货。 系啊，我唔知系咪真系个实情系咁啦。总之佢话冇维修部，你每次一嚟到，我哋只会换 部新 嘅俾你啦。咁、我第二次同第一次个感觉就好唔同啊。第一次觉得哇正啊，第二次就觉得好黯然咯、啊。 嗯， 即系一个咁嘅体验咁样。咁 识而家系唔识整嘢噶嘛？ 系啊， 系识换嘢噶嘛？呢、這个年代系 即系要可能好多嘢都要换咯，或者迟啲三个品牌就系佢想租嘢嘛。 嗯， 即系嗰个系好破格嘅，即系迟啲啲手机你唔再需要拥有啦，佢租俾你。 嗯， 呢、這个系 转款你就再租过。 系啊。咁呢個係佢好破格嘅一個風潮，嗱依家未推行嘅，遲啲好大機會，即首先股價因為呢一樣嘢而提升咗好多啦。 我覺得佢聰明喎， 係啊係啊。 如果你租，你就不斷係覺得我唔需要付出咁多錢啊嘛， 嗯、 但係咧佢就綁死咗你，你成世你都幫襯我。 係啊係啊， 而且佢長數，即係佢不斷係擁有你呢個客户啊嘛。 係啊，所以鍾哥講得啱啊，即係外國嗰啲財金評論都話嗰、那個黏度 sticky 啊，即係會令到你一世都會用呢個手機。 咁仲要系我永远跟到新款，咁我相信咧，佢每转一次新款咧，嗰、那个租金一定会加少少， 系咯， 系 咯， 新款嘛，梗系贵啲啦， 系啊，但你就可以变相个感觉上就系个 depreciation 关你事咯、 嗯， 因为你永远都系俾紧嗰个租金嗰个回报 因為我會租啊，如果係咁，因為我覺得電話其實係一個 device 嚟啊嘛，即係我唔需要擁有一部電話，你哋點睇咧？關於呢個咁嘅謀略， 哦、我如果你租啊，我情願借啊， 你借啊， 借你夠我嚟用，咁我咪唔使俾錢， 我租埋， 借你 用 啊，我租埋俾，我租埋俾啊，我租埋佢，乖乖，以我哋咁多年嘅恩情，我租埋俾你， 我用啊， 係啊。是啊只要股市暢旺就得，唔係呢啲題外話啦，即係 唔係啊題內話嚟噶， 呢個 對我有實質影響。 你有實質，我咪後先同你講啦，大佬。 你借部舊嘅俾佢啦， 你要乜嘢 都好啊， 都好啊。 你借部舊嘅，我都係唔使俾錢啊嘛。 係啊係啊，唔係因為而家嗰啲電話好難借嚟借去，就係裡面太多私人喺度啦，啲相啊嗰啲咧。 唔係，所以我寧願唔擁有咯。其實呢個策略真係好啊。我如果唔見咗部電話，我個心好碎啊！如果你租借俾我，我真係唔見咗，可能我都要賠償，但係佢一定會有適量嘅保險，同埋嗰嚿嘢彷彿唔係你啊！你明唔明啊？ 我覺得咧，即係隨住嗰個科技發達咧，你話阿話 Kitty 話啲嘢擺個電話度啊嘛，我相信未來都唔會擺個電話度，擺曬上雲端嘅，可能你即刻已經抌咗上去。咁如果你擺曬上去嘅話，其實個電話你隨時換係冇影響噶嘛。 不過要用好多生物科技嘅認證咯，即係譬如頭先有講話Mask ID 啦，即係佢 update 咗個新嘅 iOS， 就係你戴住 mask 都可以用到。我發現咧，佢部手機對應到，但 apps 對應唔到嘅。即係你話有啲金融機構，我本身係用開 Face ID， 佢就唔得噶啦，你都係要拉開口罩。所以其實冇乜裨益咯，即係都係快快地。只不過你手機解鎖嗰一步驟可以 mask ID， 但係你譬如一啲金融機構或者你要做啲轉換， 就未得住。 係啦，那個 Face ID 個生物認證啊 support 唔到啦咁樣。 咁都好嘅，咁咪但係都好嘅，即係去到呢啲咁緊要嘅關頭都係安全啲好。 好似好科技咁，我唔係科技人嚟噶，我係有電子疾病噶，我掂嗰樣嘢就會壞噶啦。 未啊，你快啲去即係拎級翻，攞翻嗰4蚊嚟洗下先啦。 我4蚊就蝕咗俾佢，係咪先？係，我係科技盲嚟噶，千祈唔好覺得我好前瞻，我全部資訊都係透過報章啊或者其他媒體而得知。好啦，咁啊，喂，電視壞咗，點搞咧？依家所有嘢都喺電視睇，係咪先？啲串流平台難搞啦嚇。 我又冇呢個問題喎， 係咪啊？ 點解咧？因為我仍然都好傳統地個 mon 就係個 mon， 係。因為我好老實講，我就冇睇電視一段長時間啦。咁但係我就算我睇電視咧，我都會係喺互聯網上邊睇。係 啦 係 啦。 咁我屋企咧就係用部電腦。去接收啦，我只係將電腦嘅信息搭咗落部電視，而我唔係用真係用部，而家咪好多電視已經 built in 咗嗰個 程式喺裏面，即係個遙控已經有得撳嗰啲掣添， 嗰啲串流平台已經喺曬度噶嘛，我都仲未係呢一隻嘅，咁我亦都冇諗過要轉呢一隻，因為我覺得用電腦我會方便啲。 係 ，Kitty 咧已經齊輯輯啦，即係部電腦搞掂曬啦，一個電視搞掂曬啦。 係因為我部電視係對上一次搬屋，即係冇幾耐之前買嘅啫，係兩年到。 咦，齊曬啦，應該 齊曬噶啦。 我部電視原來用咗8年啦，已經係啊，因為咧你冇睇 襟喎， 係啊，幾襟啊，同埋咧我都唔係built in嗰一只嚟噶， 有盒啊， 都唔系啊，你错啦， 你要插条线啊， 吓，你都 有错咩 啊？我系用咧自己部 PS 咧去做个 app 嗰个 download 个 device 噶，所以咧我每次睇串流平台几个都系啦，我喺嗰、那个叫做 游戏机 嗰度睇噶。你估唔到咧？ 咁你應該壞啦部機， 點解啊？喂，但係咧，嗰個遊戲機本身咧又有一啲 built-in 嘅 app 嘅喎， 所以你覺得好抵買係嘛？ 唔係你 部遊戲機個結論就係， 因為佢有嗰啲美國即棒嗰啲咧 ，MBL 啊，都有得睇嘅，你付費就得嘅，但付費應該付俾嗰個叫做遊戲機個開發商，即係 S 字頭嗰品牌，係咪好複雜啊？ 好複雜， 即係我部電視應該壞啊，係嘛？ 係啦， 但我如果換過部新嘅電視，我部遊戲機係冇用啦。 唔係，你咪要翻嚟打機咯。 唔得啊， 佢本身係打機 啦嘛，佢 勾咗， 勾咗啦嘛， 好傷心，好傷心。唉，鐘哥，我唔講。我唔讲，佢话我勾， 佢唔系话你勾咗，佢话你部机 游戏机勾咗，我好伤心啊！ 系啊，而家打紧第几代，你知唔知道？ 我知道， 我知，但系仲系好难买啊嘛！ 我买唔到啊嘛，我买唔到，好伤心啊！突然间佢嗰个话勾咗，佢谂都唔谂啊！你勾咗啦嘛，好似被时代嘅巨轮啊 淘汰咗你， 唔系剪过一样啊，剪过啊，将我嘅心完全系碎开裂， 抱歉，跟唔到就系跟唔到啊，真系抱歉啊！ 我原先都未讲。 我想推介一啲劇集， 我係咩？ 一啲串流電影。 哦，即係你嘅優惠本身就係一啲 串流電影。本身喺樂視台係想講嗰啲。 哦，係。 我而家唔講啦，因為部機勾咗。 你心碎係嘛？ 跟住咧，明天整早啊！ 係啊，聽日仲有機會，明天再續。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着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